行政命令，要求首都圈的医院的医生和实习医生立即返回岗位，否则面临最高三年监禁、罚款3000万韩元或者被暂时吊销从医资格。韩联社报道，罢诊导致5间主要医院需要限制服务时间，并且推迟已经预约手术。南韩保健福祉部长朴灵厚表示，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够采取必要的法律行动，强调民众不接受以患者生命作赌注的罢诊行动。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预料会在晚间靠近沿岸地区。在下午4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济州之西北偏西大约2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38公里，横过黄海。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听朝早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91点，升5点，总成交金额13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29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28点，跌2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80.4，升11.2；腾讯控股551.5，升7蚊；小米集团19.16，升1.04蚊。美团点评258.8，升1.2；京东集团315.8，升17.8；中芯国际24.95，跌1蚊；信宇光学科技116.1，系跌2.9；友邦保险77.8，跌1毫；中国平安84.15，跌5毫；安踏体育83蚊，跌3.9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199，瑞士法郎8.519，澳元5.586，加元5.882，新西兰元5.091，欧元9.1562。每百日元对港元7.2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916。日经平均指数报23290点，跌5点。港金现价报17740蚊，跌7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21.48美元，卖出1922.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意外，就系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泽安村慢线嗰度咧有意外噶，一带车多。重复一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泽安村嘅慢线有意外，一带车多。另外咧就系青屿干线已经取消咗强风措施，青屿干线嘅最高车速限制咧恢复至到原本嘅安排。但是港珠澳大桥仍然是有强风措施的，香港连接路的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路面情况，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村去秀茂坪，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最后啦，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46，听朝日出时间早上嘅6:0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系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曾浩辉医生，为了尽早找出在社区的2019冠状病毒病隐形患者进行隔离治疗，政府推出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提供一次过的免费检测服务，由有医疗或护理训练的人员以咽喉和鼻腔拭子取样做化验。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同心抗疫，请大家踊跃参加这个计划，费用全免。普及检测，为己为人。 千呼万唤始出来，全身震势现一台。 星期日深夜两点， 蓝地球精华版，集合一星期蓝地球的全方位知识， 与听众放眼全世界。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新时段， 有新节目， 与你一起走过。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是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过度的强调自由呢就是一个自私的表现。 我们都要是开始呢是去适应一个新的常态。 我们每一个人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这个是我们香港人的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 星期三嘅自由風，自由風開始啦。咁今日第一個鐘頭咧，會同大家傾下咧，就政府咧就剛剛喺昨天咧就公布咗一啲社交距離嘅措施咧，就會喺星期五起咧就放寬嘅。咁啊，依幾日咧，大家都觀察到啦。咁啊，而家啲確診個案咧都開始有啲舒緩啦。咁政府咧就喺尋日就宣布咧，就除非疫情咧出現一個突發性嘅逆轉，咁咧喺週五咧起咧就開始咧就可以放寬三類嘅社交距離措施嘅。咁啊，包括咗咧係延長食肆的堂食至到晚上九点钟，同埋重开美容院和戏院等部分的处所的。另一个呢，对一些室内喜欢做运动的朋友都一个好消息啦，可以讲就是放宽了在郊野公园和室外做运动的时候就可以不用戴口罩的。但是在这个堂食里面大家都要留意啦，两个人的限聚令就仍然是维持的，即如果你是晚上去进餐的话，仍然只能够两个人一台的。有关的措施就以七日咧为呢个有效嘅限制嘅，咁呢方面咧就啲食肆当然就作咗个反应啦，咁因为而家嘅时间延长咗一啲咧，咁啊对个生意咧多少都有啲帮助嘅，咁但系有啲食肆咧就希望咧政府咧就系希望能够继续嗰啲放宽嘅措施咁样，咁啊大家到底对呢啲咁样嘅新措施咧就有啲咩嘅意见咧，咁可以打嚟1872311嘅，又或者如果你都系业界人士嘅话咧，到底呢啲新嘅措施对你有咩影响咧，或者对你如果系做紧譬如关于饮食业等等咧，到底有冇帮助嘅咧？咁第一个钟头里边咧，都会请咧相关呢啲业界嘅朋友啊，同埋即系专家咧，同我哋分析下嘅情况嘅。咁啊，到底饮食业界嘅情况系点咧？会唔会系希望咧能够政府再放宽宽松一啲咧？咁亦都饮食业界咧都有好多嘅疑问噶，例如咧，譬如话点 解咧只系将个堂食咧延长去到晚上九点钟咧？咁亦都可唔可以提出咧系多啲人一台啊，譬如四个人啊咁样？咁希望令到呢、這个饮食业咧能够系个情况能够得啲舒缓啦，咁或者个生意都可能会好翻啲啦咁样。咁等等相关啲话题咧，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咧，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我哋先听一节嘅新闻追踪，我哋翻嚟再倾。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8月26号朝早6点，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以及许智峰被捕，两人被指涉嫌在去年7月6号在屯门企图妨碍司法公正。另外林卓廷亦被指涉嫌在去年721元朗站事件里面参与暴动。民主党主席胡志伟 是很清晰，是特区政府是指鹿为马，对于议员在个工作过程里面所担任的是调停、排难解纷的责任呢，是完全以一种颠倒是非的做法是去处理。 新界北总区高级警司陈天柱 对于元朗冲突，社会上充斥了许多片面、扭曲、误导甚至虚假的信息，根据所有调查和西铁站内闭路电视不同角度的显示呢，和很多市民上作的片段印证，我们将事实还原。在这件事件里面扰攘了很多所谓的警黑勾结的指控，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毫无事实根据。 下午两点半，公民党提出第三轮抗疫基金建议，要求政府全民派发20,000元，并设立开工不足或者失业援助津贴。谭文豪： 上一次咧抗疫基金咧就有10,000元，要求今次咧亦都系作出同样嘅要求，但系加码去到20,000元。咁第二樣嘢咧，亦都係有一啲嘅朋友咧開工不足，又或者係短暫嘅失業。咁所以咧，公民黨咧亦都係提出咧一個嘅開工不足或者係失業嘅援助嘅津貼。 四點，蓮塘香園圍口岸正式啟用，係本港第七個陸路口岸。目前因應疫情，暫時只開放貨運通關。四點半，本港新增24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全部都係本地感染個案。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同大家傾緊嘅咧，就係政府尋日咧就宣布咗咧，係逐步有序咁放寬咗社交距離嘅措施嘅，包括都係延長食肆嘅堂食啦，安排去到晚上九點鐘，咁同埋重開戲院、美容院以及部分咧涉及較少身體接觸嘅活動嘅戶外運動場所，咁同埋咧就喺郊野公園戶外嘅範圍咧就可以唔需要戴口罩嘅。咁啊，其中咧係關於放寬呢個堂食嘅一啲規定咧，咁啊飲食業界咧都有唔同嘅意見嘅。咁啊，大家如果是从业员或者是对这些措施里面有什么意见呢，欢迎你打来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的。好了，这个时间里面就请了一位就饮食界的朋友，就是稻苗学会会长王杰龙，跟我们倾一倾关于个放宽社交距离措施里面到底对这个饮食业界有多少的帮助呢。王杰龙你好。 大家好。 是啊，咁啱啱我傾緊咧，就政府尋日就宣布咗一啲嘅放寬措施啦。咁啊，包括咗咧就堂食可以延長去到九點鐘啊，咁樣啊。咁啊，同原來嘅六點鐘咧多咗幾個鐘頭啦。咁啊，到底對你個業界，你覺得幫助有幾大啊？ 嗱，實際情況就係我哋已經有40多日冇得做晚市。咁成個業界都係即係水深火熱，都難以形容噶啦。因為但係得正常生意嘅30%到。咁即係講緊呢，肯定係唔夠錢交租，唔夠錢出糧嘅。好在有個保就業幫幫手頂一頂嘅啫。唔係呢，我諗而家已經有好多十室九空執咗粒㗎喇。咁所以呢，任何俾我哋做返多啲生意嘅措施，包括而家只係俾3小時啫，雖然都仲係2人一台，仲係50%入咗呢，都係即係點樣都係可以幫我哋吊命吊耐啲嘅。 好咗啲啦， 係好嘅。 你估计可以增加到譬如话嗰个生意额几多度咁样，有冇估计？ 如果一般餐厅咧都可以有机会做得翻上去，由30%上翻去50%，甚至60%都有啲希望嘅。咁但系咧，当然咧，亦都有一啲业界系完全冇帮助嘅，譬如咧大酒楼，特别系专做宴会嗰啲酒楼，就零帮助噶啦。 係咪？因為佢多三個鐘兩人一台根本冇用嘅。 嗯， 有啲酒樓呢亦都諗住都就算你放寬都唔開㗎啦，因為一間酒樓太大啦。 嗯， 你如果要撻著佢呀，你都要有一定嘅人手先撻得著。 嗯， 咁但係呢又唔會話太多生意咁短時間咁呢，咁所以有啲都話唉都唔好啦咁樣都有。咁但係譬如一般餐廳呀、啊、食西餐呀、啊、日本餐呀、啊、咁呢，其实呢都真心讲呢是肯定是有帮助的。 嗯，即是反而大酒楼即是个楼面范围大的就未必得益。 因为 是小的反而有好处。 在我的认知里面呢，就因为它要挞着它的成本太高了。 嗯， 如果你细间的呢，我一两个人就做到不知算啦。那我就没理由有多三个钟都是没着数的。 嗯， 是吧，除非你是特殊一些情况，譬如你的区域是在工厂区的如何如何，它根本本来都没有的，那些就即是不再讨论啦。 嗯， 否则应该是有好处的。 是。咁同阿黄杰龙啊，我哋一路睇翻啲报道咧，咁啊，政府有啲专家或者即系政府嘅专家啊，即系咁讲咧，就话咧就希望做多啲措施，咁咧就可以再放宽啲嘅，例如咧就每个钟头换气六次啦，咁啊或者系分开啲执台同埋上菜啦。咁你觉得呢啲措施第一咧就系执行嘅时候难唔难咧？同埋你会唔会即系希望都循呢啲途径，希望能够落实到嘅话咧，就争取政府再开放多啲。关于个堂食的限制咁样，有冇咁样嘅讨论或者咁样嘅打算啊？ 嗱，我哋餐饮业六个商会咧都共识咧，呢个执台专员呢样嘢，如果政府系需要咁先至俾我哋开翻晚市咧，我哋共识都系愿意做嘅， 愿意做， 你系愿意做嘅。咁今次佢放宽呢三个钟，咦，又冇将呢啲摆入去，咁咧我哋都有少少即系惊讶。 嗯， 咁咧惊讶，但系所以所谓惊讶咧，其实我自己觉得可能政府都系考虑到咧，即系啲微企、小企，甚至啲老嘅企业咧，惊佢哋冇咁快即系识做呢啲嘢。 嗯， 咁因为你要明白咧，如果万一将呢啲摆咗落去个法定措施度咧，佢系不单止嗰三个钟唔做得噶嘛。 嗯， 佢系全日都唔做得噶啦。 嗯， 因为佢一定一家就系全日都要做噶，冇理由净系嗰三个钟要你做噶。咁所以可能佢就放以免一啲小店咧即时死亡咧，所以都宽容咗就算啦。疫情既然都放缓啦，而且都所谓嘅放宽只系做多三个钟啫。咁所以暂时就系咁样安排。咁你话佢日后会唔会加翻落去咧？真係唔知道佢會點做，但係如果真係做呢，嗱，我公司就做咗成個月㗎喇呢、這個執台專員，咁、我哋個效果就相當好嘅、即係我哋見到客人好都好鍾意呀，即係覺得衞生咗。咁我覺得飲食業作為社會嘅一份子呢，其實既然專家咁清楚解到俾我哋聽，佢係可以減低交叉感染嘅風險呢，我覺得我哋有能力嘅都應該盡量做，起碼呢就為個即系疫情抗疫嗰度都尽一分力啊嘛， 系，但系如果做呢个措施咧，就反而就系对啲小店就有压力咯，系嘛，因为佢哋应该要增加人手噶嘛。 嗱，佢我听好多小店似乎喺访问嘅时候都讲有压力，但系咧，我同一啲小店直接倾到偈嘅小店咧，我解释到俾佢听咧，佢哋一听完就哦，咁都明白嘅，即系其实咧，除非你间店铺真系少到得一两个人。咁一個人就分唔到兩條隊啦，但係哪怕係咁咧，其實我哋講緊嘅咧，都係你執完嗰啲污糟嘅杯碟之後咧，撳少少酒精搓手液洗一洗手，先至好上菜，咁都已經達到專家嘅要求噶。其實都唔係過分嘅，即係只係防止咗啲污糟嘢去咗嗰碟即係另一個客人嗰碟碟度咁解啫嘛。 嗯，但係佢而家一隻我睇專家個講法咧，就話佢希望能夠分開人手嘛，即係有兩組人好似做緊， 佢係咁講 唔同嘅功能啊嘛。 嗱，即係我哋同佢開會嗰陣時候，大家都有傾談到嘅、 嗯。 如果你做唔到嘅，你咪每次洗手啦。 嗯，即係用其他措施搭翻舊 手套咯。其實專家好合理嘅，佢只係講出嗰個病理嘅原因。 嗯， 咁你總之用到任何一個方式而又執到法嘅。佢去即係令到個疫情唔會話惡化嘅，佢都願意俾我哋做 嘅。嗯，咁但係如果真係要貫徹，譬如話真係分開兩組人嘅，一個係一組係負責執台，一組負責上菜，咁嘅人手你哋係咪覺得係會需要增加嘅？即係人手方面， 喺我自己嘅經驗度咧，就冇實質增加人手嘅，佢只係你管理上管理得好啲、精巧啲，排起上嚟咧。要知道呢個同事就係要淨係做呢樣嘅，要做好教育咁就真嘅。咁、可能嗰個效率咧，特別喺開頭嗰幾日咧就會低咗啲。可能有啲客人咧就會唔滿意，點解執台執得咁慢啊？平時我食兩食咧兩嚿骨就嚟換骨碟喎，點解依家唔換啊？咁咁但係咧，我哋運作下來都發覺其實人客根本就明白，一講佢就明啦。咁咧都 而且就欣賞呢個方法添。 嗯，咁另外咧，關於今次裏邊咧，就係可以延多三個鐘頭啦。咁亦都有另一種意見嘅，就係點解淨係去到九點咧？咁樣咁其實個時間嗰方面對你係咪都重要嘅？即係譬如如果由九點再可以褪後啲，咁啊令到個時間充裕啲咧，咁對個生意係咪都可以有多啲幫助嘅？ 啊，咁當然係啦，即係我哋作為業界就梗係希望時間越長越好。 嗯， 其實亦都咁講，從抗疫嗰個角度，我哋都覺得長啲都未必有壞嘅。 嗯。 因为如果你全日营运都是安全呢，多个两个钟应该都是安全。 嗯。 个好处呢仲可以摊匀咗啲客人。 嗯。 因为而家你逼佢晚市一定得三个钟呢，个个逼住嗰段时间咪可能仲逼咗添。 嗯。咁点解呢， 我哋就想佢耐啲嘅。 咁但係有冇同政府傾過點解呢，就应该淨係去到九点呢，係啦，唔可以譬如話十点啦，举个例都好似会松动啲啦咁。 嗱，我哋呢唔係同佢一个谈判嘅關係嚟嘅，我哋係被規管嘅關係。 嗯， 我哋都係嗰日睇直播先知啊，局長咁講嘅啫。 即係事前冇話開會啊，徵詢啊，收集我哋意見。 九點啊，咁就冇呢個過程嘅。咁， 嗯， 但係即係我哋佢宣布出嚟九點，我哋咪盡量做到九點先咯。但係我哋希望佢嗱咁，但係當然我亦都諒解，佢就驚一放得太鬆咧，個疫情一反彈就大家都唔掂嘅。咁，所以希望佢譬如下個禮拜又繼續得啦，咁佢咪又俾多兩個鐘，或者甚至乎俾到四人一台我哋啦。 嗯， 嗰，那個 50% 可以升到60啦，甚至慢慢去到70啦。咁我哋希望個社會慢慢恢復正常，都係包括呢樣嘢咯。 嗯，係啊，黃堅龍，我哋都有譬如話嘅專家都有提到關於話換氣㗎，即係個鐘頭次啦。咁呢樣嘢喺食肆裏邊個執行情況係點嘅咧？ 嗱，呢樣嘢咧 成本啊，成本嘅壓力係咪好大嘅？ 嗱，唔大嘅， 唔大。 對好多我哋啲行家，因為佢唔係工程師弟咧， 嗯， 就以為一講啊好驚啊，係嘛？要點樣增加換氣啫？但其實呢，我嗰日同阿袁國勇教授呢，大家探討得好深入嘅。 嗯， 根本佢要求嘅呢係六次㗎嘛。但其實我哋所有持牌食肆出牌攞牌嗰陣時呢，就已經係有個系統最少要做到四至五次嘅。 嗯， 如果燒肉店就係20次添，如果呢個火鍋店就係15次添，咁嗰啲就一定得㗎啦。但係普通食肆你都係最低嘅法定要求都已經4至5次，距離阿袁教授講嘅6次其實就唔差好遠。 嗯， 咁我哋睇個食環署嗰日同我哋出開會都有睇過啲資料，其實好大部分嘅食肆呢，我哋裝修嗰時已經放大咗，因為你買部機唔會買到咁準㗎嘛。 嗯， 已經買大咗，咁所以呢其實唔覺意咁已經超過6次嘅。 嗯， 咁萬一真係唔到6次嗰啲呢，其實只不過係需要點呢，買啲紫外光嘅殺菌燈。 嗯， 或者咧空氣清新機去模擬翻佢個殺翻啲菌啦，殺翻啲病毒啦，咁就將嗰啲空氣等於換咗氣啦。咁， 嗯， 其實咧都係普通插個電掣就得，都唔使安裝嗰啲。阿教授都接受噶啦，咁所以我覺得如果真係要做呢步咧，其實都係一啲可能係幾千蚊嘅投資， 嗯， 就唔係話講緊大到要做工程，做工程就係完全冇可能嘅， 嗯， 因為你淨係入職啊。淨係全香港邊有咁多工程人員幫你咁多食肆一次過搞啊？係， 嗯， 嘛？咁， 嗯， 所以係絕對唔可能。但係我其實專家都知道 嘅。但係就係都要需要做啲投資嘅，即係要買啲設備啊，買啲。 如果你本身唔夠6次嗰啲， 嗯， 你就要做些少投資啦。 嗯。 咁但係其實大部分食肆都係超過6次㗎。我自己睇過我旗下38間食肆，其實全部都過曬嘅。 嗯。 所以都唔需要再額外有任何投資嘅， 即係而家有啲已經係可以做得到呢個標準㗎啦。 我哋相信大部分都得。 嗯，嗱，黃桂玲，我都想問一問咧，譬如話而家政府就開始即係放鬆咗啲啦。咁但係其實咧就即係六點前咧就仲可以都有堂食啦。咁有陣時經過一啲食肆，譬如嗰啲可能好生意咧，其實佢都冇完全執行，即係話咧個台裏邊咧只能夠一半人坐咁樣嘅。咁其實喺業界裏邊咧，你自己會唔會都遇到呢個問題咧？就有啲措施嘅話咧，其實行內係咪會有一個自己自我嘅監察，有自我監督，能夠真係保證翻某啲措施能夠落實到咧咁樣？ 我親眼都見過有啲係冇執行得好嘅。 係啊，有啲好生意可能佢自己坐滿曬 嘅。嗱，但係我作為業界商會嘅主席咧，我借你個大氣電波都講，千祈唔好咁。因為咧，萬一你坐得太密，真係有確診者到訪過，而喺你度變咗一個群組咧， 嗯， 你係終極被懲罰，就係咧可能好長時間冇生意，甚至乎要執笠噶嘛。 嗯， 咁， 嗯， 我認為客人咧亦都可以係幫手監察住啦。如果真係有啲入去都唔幫你探熱嘅， 坐到逼逼巴嘅，喂，你拒絕坐，拒絕幫襯，用市場力量嚟監控翻，因為你淨係靠食環署咧，其實佢邊有咁多人手咧？所以我哋業界自己為咗自己嘅健康，為咗員工健康，為咗客人嘅健康，為咗自己當生意，都應該係要遵守呢啲規則先得嘅。 嗯，咁但係你自己有冇一啲譬如話會議啊，或者自己裏邊會即係呼籲啲會員成員點樣去做翻好啲措施？ 當然啦，但係我哋就算六個商會加埋，都係香港七成係我食肆係我哋嘅 members 啫。咁始終都有唔係㗎。咁所以咧，我哋呼籲當然係呼籲，但係咧即係希望業界都一齊都自律啦。 嗯，咁你而家有冇同政府再繼續磋商？譬如下一步咧，係要求點做啊？或者有啲措施裏邊下一個步驟係需要放可以放寬邊啲啊？咁樣有冇？ 政府就唔會話成日得閒見我哋噶，咁但係我哋都用各種渠道都反映意見。我哋就認為希望下個禮拜就希望佢逐步繼續放寬噶啦，因為而家仲係監控得太嚴，其實我哋仍然係生存唔到，只係吊命吊長啲嘅啫。 嗯，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 唔該曬。 系啊，咁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稻苗学会会长黄杰龙啊。咁我哋而家倾紧嘅咧就系政府咧宣布咗一系列咧嘅放宽呢个社交距离嘅措施啦。咁其中关于饮食业里边咧就系延长呢个食肆嘅堂食咧安排至到晚上九点钟嘅。咁之后咧多咗三个钟头做生意啦。咁啊，按照刚才即系黄杰龙讲咧，应该对于个生意额咧都有啲帮助嘅。咁啊，亦都另外咧就系关于重开戏院啦，同埋美容院啊等等啊咁。咁啊，大家如果对呢个课题系有意见嘅话咧，就可以打嚟我同自由風傾下，或者依啲業界嘅話咧，就到底對於政府啲放寬措施咧有啲咩嘅睇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就去年元朗721事件以涉嫌参与暴动罪拘捕多13人。新界北总区刑事总部高级警司陈天柱说，社会充斥很多误导和虚假的信息，警方需要反驳和澄清。他说当晚元朗站有两个直播片段，其中一个中间曾经有停顿，无法看到全面事实。另一个是记者的直播，但是大部分时间拍摄单边行为，加上有旁述，令人误会是无差别袭击。他强调，根据所有调查，警方还原事实，认为警黑勾结的指控毫无事实根据，批评有人以削弱警方执法能力达到政治目的。对于当晚拍摄到有警员搭住白衣人膊头的片段，陈天柱说防暴警员当时是要喝令白衣人离开，但是被别有用心的人抹黑。他又澄清元朗警区快速应变部队在当晚10点57分收到指示，在晚上11点15分到达元朗站大堂，只是用了18分钟。本港新增2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本地感染，另外有10多宗初步确诊。新增个案之中有14宗和之前的个案有关，包括康治梨木树院舍多6名院友和1名员工确诊。这间院舍累计有10人确诊。至于其他确诊个案涉及各行各业，包括1名海关人员，主要负责后勤工作。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每日确诊数字有上有落，相信整个趋势是向下，但是这一波疫情仍然未受控。莲塘香园围口岸开通仪式早上在深圳举行，由于疫情关系，两地政府先安排新口岸货检设施投入服务，暂时未开放给旅客通关。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致辞的时候说，新口岸大大缩短香港和深圳和粤东地区的行车时间，令到跨境物流更加畅顺和有效运作。有货运业界人士说，早前在官方安排之下试行过口岸附近地方，亦都反映过意见，相信情况已经改善。 瑞典公共卫生局表示，一批由中国华大基因制造的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套装出现问题，导致大约3700人出现假阳性结果。公共卫生局说，两间实验室是在例行品质管制的时候发现检测套装有问题，民众是在3月至8月期间使用有关套装自我检测，出现假阳性结果的多数是有轻微病征或者没有病征的人。当局今个星期会联络受影响民众，亦都会调整官方确诊数字。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听朝早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宅安全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风力楼。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温芝劳街。咁另外提提大家啦，喺港珠澳大桥咧仍然有强风措施，香港连接路嘅最高车速限制而家系降至每小时50公里。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嘅两虹桥面来回、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村去秀茂坪、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宪法制定，在1990年4月4日正式颁布，为实施一国两制提供宪制基础。 我知道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亦保障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令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一起走过， 我是杨少雄。如果叫我形容下江美仪这个人呢，我觉得她很有义气，很有人情味，很肯帮助人，是一个刚柔并重的女汉子。好期待嚟紧同她一起拍档主持新节目，访问不同年代的圈中好朋友。8月29日起，逢星期六晚上10:2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杨少雄同埋江美仪一起走过。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新闻翻嚟，自由风咧，同大家倾紧咧，政府寻日宣布咗一啲咧社交距离嘅措施咧，系放宽嘅，星期五开始啊。咁啲放宽咧，包括咗堂食嘅时间就延长去到9点钟啦。咁亦都会重开一啲嘅戏院啊，同埋就系美容院咁样嘅。咁啊，同埋户外咧就系较少身体接触嘅户外活动嘅场所啦，同埋又系容许嘅市民咧郊野公园啊户外范围可以唔使戴口罩嘅。咁啊，大家对呢啲措施咧有啲咩意见咧？或者你觉得系咪仲可以有啲嘢可以做啊？或者等等咧，令到呢个放宽里边咧就系既安全又可以防疫咧，咁可以欢迎你打嚟咧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啊，电话咧系1872311，1872311。咁而家电话机旁边有位曾女士咧系接通咗噶啦，同阿曾女士倾下先。曾女士你好。 哎，你好啊， 系请讲 嘅。因为咧，我听咗好耐咧，就都未听到有人提过咧，就嗰啲超市店啊，譬如大家乐啊、大快活啦、啊，或者系麦当劳啊，都好啦吓。咁佢啲防疫措施咧，我觉得唔系咁足啊。咁、因为我见到嗰啲盘咧，唔系我哋食嘢咪有啲星盘咁样嘅盘啫。咁、其实咧，佢哋收翻翻啲嘢翻去之后咧，佢都冇洗过咯，成抹一抹啊，咁就算数。咁呢就真系都好得人惊噶。如果真系，但系都冇人讲过咯， 即系你留意到。佢哋冇洗嘅，即系话，即系装完啲， 其实系间间都冇洗嘅。吓、咁照我目测啦吓，咁有阵时候我哋反而去啲街坊嗰啲小食店啊，反而仲有见到嗰啲阿姐姐咧，用啲搓手液咧抹抹张台。但其实佢哋咧啲大型餐厅可以做一做多一少少一步就系啦，一支嗰啲搓手液啊已经系好好啦。咁点解佢又唔做咧？ 咁装食物嘅盘，如果你唔洗咧，就唔系就疫情啦。平时嘅话嗰个安全卫生， 都系噶， 卫生都已经有啲问题啦嘛，即系 都系噶， 就唔使防疫嘅话，即系平时嚟讲都已经需要遵守啦，系咪？ 平时都冇洗噶啦，不过只不过疫情咧，而家咧就紧张咁多嘅时候咧，都系希望去做多呢一步咯。 好啊，好啊，明白，唔该晒你啊，曾女士。咁到底一啲譬如大型啊或者系连锁嘅食肆咧，就系应该点样处理咧？咁佢哋人手当然多啲啦，资源亦都多啲啦。咁其实应该咧系个标准咧系更加做得好啲先啱嘅。咁好啦，咁大家对于个社交距离嘅措施咧，就星期五咧就可能系开始会放宽噶啦。咁大家对于个现象或者对于个放宽嘅措施有冇咩意见咧？咁欢迎你打嚟咧18723111嘅。咁好啦，咁我哋到呢个时间咧，想倾一倾下咧，关于个放宽嘅措施里边咧，就系咧就冇包括到。呢、这个酒吧业噶，咁酒吧业界咧就当然都比较失望啦，咁咧就认为佢哋个情况咧就都几麻烦噶啦，因为已经咧政府即系已经都要求即系佢哋唔能够开业咧，就一段长时间啦咁。咁到底对佢哋嘅影响有啲咩嘢咧？咁我哋就请到咧香港酒吧业嘅协会副主席咧钱俊永同我哋倾下嘅。钱俊永你好。 系，大家好， 你好啊！我哋讲开啱啱咧，就系关于个酒吧业啦。咁今次里边政府咧就话会放宽呢啲嘅措施啦。咁啊，似乎都未包括到你哋话。咁啊，你哋嗰个情况啊，有冇同政府会再倾下咧？就或者有冇争取？希望咩情况之下咧可以放宽埋酒吧咧？咁 有嘅，早前咧我哋已经见咗啊副局长噶啦，即系食卫局啊副局长啊徐德义医生。咁啊，呢个系早前咧就已经反映咗俾佢听咧，就系业界咧嗰个困难啊，系啦。咁同埋咧，嗰、那個基金嗰度咧，即係第二輪抗疫基金咧、其實咧，淨係針對咧員工咧嗰筆錢咧，其實係唔夠嘅、好似而家咧，嗰、那個第三波疫情咁啦，咁、其實又要業界又要關門一個月，咁啊整整有一個月啦。咁其實我哋都覺得就係話，喺嗰個抗疫基金嗰度咧，應該咧要去準備，應該要喺第三輪咧，就係、是、支援翻咧酒吧業界咧嗰啲租金，即係其實過去呢段時間咧，業主好。大部分都冇減租啊，係得少部分減租。咁少部分減租都係講緊減緊兩成啊，最多都係三成租。咁所以變咗咧，業界仲要孭嗰個咧租金咧，其實都幾吃力嘅。 但係政府對於嗰個工資補貼嗰部分，對你嗰個行業個幫助大唔大啊？ 當然有一半幫助啦，因為其實酒吧主要咧唔開門嘅日子咧，主要就係交兩類型嘅費用啦。第一類型咧就係人工，第二類型咧就係嗰個租金。咁而家人工其實政府咧就補貼咗八成嘅，係啦，咁亦都喺最近啦，應該嚟緊下個禮拜啦，就抗疫基金 2.0 嗰度咧嘅第二期錢咧就應該會到手㗎啦，應該好多酒吧都會收到㗎啦。咁但係第二期錢咧只能夠幫助到佢哋咧就係、是、出糧俾伙計，但係喺嗰個租金嗰度咧，其實咧政府而家咧遲遲都未有一個叫做第三波嗰個嘅抗疫基金出嚟啊，所以變咗我哋業界咧都係好即係好擔心咯，因為。其实你而家呢段时间要我哋停业咗一个月啦，咁仲系你政府要求我哋停业嘅，包括其他可能十几类场所啦。咁、我哋听咗你话停业啦，但系你又个疫情又未曾真系叫做系去到单位数、哦，咁、我哋业界都担心就系、是，咁你政府究竟其实你有冇能力真系可以开放咗呢个食肆之后，系咪真系有能力可以 control 到嗰啲疫情系慢慢减退咧？系咪啊？即系好多人都质疑就系话。喂，你而家开到九点钟，好啦，咁你当然系好多人可以出翻嚟食晚饭，但系呢个疫情系咪可以真系减退，令到其余嗰十几类场所可以开翻呢？定系你一路有得嗰十几类场所唔开呢？ 但係對於十幾類場所，包括外酒吧業，好唔公平嘅、哦。 係， 我哋係聽你講，要叫我哋唔好開，但係我哋又要出糧交租。 嗯， 咁我哋點算呢？ 即係個業界個處境都困難嘅。咁啊，錢俊永啊，我睇翻啲資料咧，即係而家咧係有1280间啊，就揸酒吧牌嘅酒吧就要停業啦。咁我哋睇翻政府個放寬今次嗰個食肆裏邊咧，就佢有啲規定嘅，即係繼續譬如話兩個人啦。就成個即係嗰個餐廳裏面就唔可以超過50人啦，咁唔可以超過一半啊，所以50%啦。咁譬如話酒吧裏面咧，譬如你有冇都會希望，譬如如果設一啲咁樣嘅限制之下咧，就係、是、可以復業嘅咁樣，有冇一啲咁樣嘅措施會同政府傾咧？就係、是、做翻足某啲措施就可以恢復經營嘅咁樣，有冇一啲咁樣嘅建議俾個政府啊？ 其實呢，我哋呢好坦白講，我哋其實都主動出擊㗎啦，我哋而家，因為我哋見到呢美容啦、啊、咁呢啲都係主動出擊啦、即係都會提佢哋自己都主動話去做一啲， 即係做某啲措施啦，希望政府放寬返。 係啦係啦，咁我哋其實我哋業界呢喺早兩日呢都已經呢就發咗 message 呢去諮詢返呢我哋大概有300-400间酒吧度啦，咁我哋佔咗成個酒吧業呢就係、是大概係1/3嘅比例嘅會員啦，咁、我哋其實都算係全香港最大嘅協會嚟㗎啦。咁、我哋收返嚟嘅 feedback 呢就係、是、大部分有80%啊，即係我哋都好坦白，有80%嘅會員呢就係、是、支持呢，就係話喂，不如我哋主動啲啦，我哋去做檢測啦、我哋直頭主動自己去做老闆啊、伙計啊，做曬檢測。跟住我哋協會亦都呢就係、是、話，因為我哋非牟利㗎嘛，咁我哋協會亦都俾一個標籤我哋嘅會員，係啦，咁呢個標籤咧，只要咧你做咗一個檢測啦，所有員工做好咗啦，咁我哋就發呢個標籤咧俾啲會員咧就黐喺門口度，即係確保到咧就話俾啲人聽咧就係、是、我哋已經自己做咗一個檢測㗎啦，大家啲客人可以放心入嚟。咁、我哋而家咧都希望咧透過呢一個咧咁嘅，即係我哋叫做啊今日有個咁嘅方案啦，咁、就嚟緊咧就會約政府咧就希望咧就反映翻俾佢聽。而家我哋業界咧就自動自覺去做呢件事，咁睇下政府咧可唔可以咧就放寬翻俾我哋盡快復業咯。 咁但係呢、這個即係你意思係講緊即係會願意參加呢個全民檢測啦，係嘛？ 我諗我哋呢個檢測就係、是、當然啦，呢、這個可能未必係全民檢測咧，因為呢個其實有啲群組我知道咧，佢哋咧只要主動咧去約政府咧，係去自愿做檢測咧，其實而家都已經可以開始做噶啦， 係 啦， 係 啦，咁所以我諗我都唔會等全民檢測噶啦，我哋希望就早啲做，早啲復業， 係即係希望做一個即係安全嘅標籤咁上下啦，係嘛？即 係係啊，因為其實我哋覺得咧喺而家呢個階段咧，其實咧根本亦都睇唔到咧，就係、是、政府咧就係、是、有一個好好嘅方法去俾各行各業啊。其實而家政府開放俾餐飲業咧。我哋唔係反對，但我哋覺得咧係唔公平、存在一個咧係好，即係我哋叫做冇一個合理嘅解釋俾酒吧業或者俾其他行業，就係話點解你開放俾餐飲，唔開放俾其他行業咧？係啦，而且你要求餐飲之前去提出嘅就話，可能又話要個通風系統點樣做啊，又話要有全菜員啊，但到最後而家好似咧就話。又唔係全部要做、哦，可以有啲做，可以有啲唔做。咁其實我覺得，既然你嗰個指令係咁唔清晰嘅，即係代表就係話，你哋政府係咪覺得而家呢個疫情已經緩和咗，係、可以開放俾餐飲業去做啦？咁點解你開放俾餐飲又唔開放俾酒吧呢？係咪？其實酒吧同餐飲其實係好近嘅嘢嚟嘅，係咪？咁所以其實我哋暫時睇到政府係。好似冇任何嘅好嘅方法去俾到我哋嘅業界，去話俾我聽點樣做，所以我哋業界唯有自己自動自覺去諗方法去做。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啊，錢俊明。 唔好客氣，唔好客氣，多謝。 唔該曬啊，咁啱同我哋傾嘅就係香港酒吧業協會副主席錢俊永啦。咁佢哋嗰個業界咧就係、是、酒吧咧，就基本上咧就係、是、今次裏邊嘅放寬咧都未包括佢哋在內嘅。咁佢哋就提出咗咧，就可唔可以係進行一個檢測咧，就證明自己安全咧，就可以即係做翻啲生意咧咁樣。咁大家對呢啲咁樣嘅措施啊，同埋啲業界裏邊嘅情況咧，就歡迎你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咧，我翻嚟再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我哋今日继续讲咧几个容易混淆嘅男仔英文名发音。我哋之前讲咗 Kevin 啦 ，K-E-V-I-N，Kevin。 我哋讲咗 Kelvin K-E-L-V-I-N， 就 Kevin Kelvin。今日我哋讲 C-A-L-V-I-N。有时如果英式英文咧 ，C-A-L 咧，我哋嗰个音咧系 ka ka ka， 个口擘大啲嘅。OK，Cal Cal Kelvin， so it's Kelvin Kelvin Kelvin。OK，so Kevin K-E-V-I-N。K-E-L-V-I-N, Kelvin, and C-A-L-V-I-N, Kelvin. One more time. Kevin, Kevin, Kevin, Kelvin, Kelvin, Kelvin, and Kelvin, Kelvin, Kelvin.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回來同大家傾緊嘅就係政府即係尋日公布咗一啲社交距離嘅措施咧，由星期五開始咧就放寬嘅。咁其中啲措施亦都有包括咗咧，就係鼓勵或者鼓勵市民多做活動咧。如果喺户外進行一啲相當消耗體力嘅體能活動咧，就可以作為係唔佩戴口罩嘅合理辯解嘅。咁但係到底邊啲先至係相當消耗體力嘅體能活動咧？咁好多人咧舉咗唔同嘅例子啦。咁除咗跑步啊，或者係即係進行一啲比較激烈啲嘅活動之外，其他有些可能不是那么激烈的，咁但系就又唔系消耗很大的体力嘅，咁但系如果到时候冇戴口罩系咪得咧？咁各种嘅例子都有提出嚟噶，咁到底大家对呢啲咁嘅措施有啲咩意见咧？咁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同自由风倾下嘅，咁电话咧就系18723111。咁政府喺呢个时间里面放宽咗一啲咁样嘅社交距离嘅措施咧，到底个时间上咧系咪适合咧？同埋到底喺医学界嗰方面咧，对于今次咁嘅放宽咧，会唔会有佢哋其他嘅一啲睇法咧？咁样咁我而家嘅时间咧，就请嚟咗咧感染及传染病嘅专科医生曾其恩同我哋倾下嘅。曾其恩你好， 早晨，你好，主 持 你好， 系你好，系啊，我哋想倾下咧，就系曾其恩，我都见到咧，就你即系对于啱啱寻日政府放宽嘅措施都有啲回应嘅，咁似乎你就应该有啲保留嘅系咪啊？就话咧而家咧可能系未必系咁合適嘅時間去放寬嘅，咁你睇翻咧，即系嗱，而家就已經有啲做法咧，就可能星期五開始會即系鬆翻啲啦。咁其實喺個醫學界嘅角度講咧，而家嘅時候係咪適當可以真係做咁嘅決定咧？ 嗱，我自己其實覺得就唔係一個適切嘅時間咧去做呢樣嘢。 嗯， 其實咧我自己覺得咧，即系如果你今日都有24宗確診啊，有10宗係源頭不明噶啦。 嗯， 咁其實我相信我哋每日個數字呢直至到9月初譬如我哋9月1號有呢個全民嗰個篩查嘅時候呢，其實我相信個數字應該會繼續維持雙位數嘅。咁如果我哋本身而家恆常做緊一啲嘅篩查都有成十零廿宗，如果你再加埋即係講緊即係9月1號打後每日都有十零宗揾得到嘅，咁你其實你個確診數字每一日可能推高到30几40宗喎。 嗯， 你喺而家呢個時候講話放寬，其實你會唔會釋出咗一個錯誤嘅信號俾全香港嘅市民，覺得啊，政府你都覺得認同而家個疫情係理想喎，可以放寬喎。咁但係問題另一方面，你就請香港市民係去參與喺嗰個病毒篩查，咁啲市民都會問究竟仲需唔需要做呢？其實你兩者可能會帶來一個即係相反方向嘅或者矛盾嘅信息俾市民嘅。咁我自己覺得係一個唔明智嘅做法。反而我自己覺得呢，政府應該要出嚟講就係咩呢？我今次去放寬呢啲咁嘅措施呢，係基於譬如業界嘅考慮，或者係基於一啲行業或者翻夜班嘅从业员嘅考虑，就唔系纯粹从呢个公共卫生抗疫嘅政策方面去考虑嘅。嗱，因为你如果你咁样讲嘅时候咧，市民都会明白哦，原来系因为咁样，就唔系因为你即系、就是、你有两种说法，或者你有两种态度喺呢件事上，因为你依头就叫人哋做全民筛查， 積極參與，但 即係個信息好似有啲矛盾咁啊嘛，即 係矛盾啊，絕對係矛盾。我諗係一個公關上一個嚴重嘅錯失嚟嘅。所以變咗，我覺得係好影響到跟住落嚟，即係嚟緊9月1號咧嗰個全民病毒篩檢。嗰、那個個參與度嘅 係曾其恩啊，但係咧，亦都有啲人講咧，即係而家成日用一個名詞叫做抗疫疲勞啊嘛，即係啲人覺得你長時間咁樣咧，唔能夠社交活動啊，或者係唔能夠有啲堂食，都可能造成好多唔方便啊咁。咁啊，食衞局長啊陳肇始都講過，而家用一個可能要用一個新常態咧咁樣嘅態度去接受噶啦，因為病毒咧可能會同我哋係共存嘅。咁啊，會唔會係基於咁嘅現實去考慮嘅咧？即係呢啲咁嘅情況，呢啲咁嘅事情係咪即係需要攞个平衡之下得出嚟嘅结果嚟嘅咧？其实 我自己咧就觉得，你如果系要真系做呢个决定咧，较为理想嘅做法系应该等埋嗰个全民筛检得出嚟嘅结果系点样，然后先去决定。因为你而家根本上咧，即系跟住落嚟，你嚟紧嗰两个礼拜，即系九月一号至九月中。你個結果會係點樣呢？你其實冇人話到俾你聽，可能係好少，亦可能可以係比我哋預期之中多嘅。咁、如果你多嘅時候，咁你政府就處於一個好尷尬嘅位置啦、或者處境啦。哇，多咗喎、咁你又放寬，咁啲市民或者傳媒就會問啦，點解政府你會咁做呢？即係你變咗你擺自己喺一個牆角嗰度啊，即係你唔係一個。即係好即係聰明嘅做法，喺呢個時候做呢個咁嘅決定。個問題就係話喺呢一個時間你去做呢個咁嘅決定，對你係咪真係會幫助好大啦？ 但如果等到一個檢測結果，大概有幾耐嘅時間咧？需要你估計？ 嗱，其實你如果唔等，你都等咗咁耐啦。即係你而家都已經預備上馬啦，9月1號係啦， 開始做 嘅咯。我自己覺得。是啦、你都積極係籌備咁，同埋呼籲緊人參與，無論醫護人員又好，市民又好。咁你而家做呢樣嘢或者決定咗呢樣嘢，其實你釋出咗一個錯誤嘅信息俾全香港市民。咁因為大家都知道，如果你睇翻世界衛生組織近排都公布咗咧，就係我哋而家譬如環顧世界咧，佢嗰個確診數字咧。有年輕化嘅跡象，年輕化嘅跡象即係話喺50歲留下，即係二三四十歲嗰啲人士咧，佢哋可能會出現一啲無症狀嘅感染。正正就係如果我哋同樣地喺香港都係有依個情況發生的話咧，咁其實我哋更加要小心嘅，因為有機會可能係出現一啲即係我哋隱形嘅患者到處係喺個社區當中。如果我哋今次嗰個全民篩查係個參與度高，尤其是啲年輕人多的話咧，其實可以睇下我哋嘅情況會唔會正如世界衛生組織所講嘅呢一樣嘢咯。咁我哋喺防疫政策嗰方面咧，可能有啲嘢係可以即係微調去更改。 好啊，明白，唔該曬你啊，曾其恩。咁啱同佢傾嘅咧就係感染及傳染病嘅專科醫生曾其恩嘅。咁佢提到咧就係點解你唔等埋呢個全民檢測結果咧，先再做下一步嘅決定咧？咁到底同唔同意啲咩做法咧？咁歡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呢個時間裏邊咧，我就可以聽一啲嘅電話啦。咁有一位曹先生咧就打通咗自由風嘅，曹先生你好。 系你好， 吓、啊，请讲啊！ 咪我就关于啱啱公布咧，政府话将会咧就系、是、话戴口罩嗰度咧，即系如果做剧烈运动咧就可以唔戴。我觉得呢个系好大嘅漏洞嚟嘅、因为而家全世界咧觉得最有效咧就系、是、戴口罩防止呢、这个病疫。咁但係你話我自己本身嚟講，我都好鍾意運動，但係我都係好遵從政府講啦，我得我每做一種 都好繼續戴口罩， 係啦。咁即係變咗你做運動唔係 compulsory 㗎嘛，你可以喺屋企做，或者你唔即係唔喺公眾地方做，你唔會 disturb 到人。但你喺公眾嚟做，喺公眾地方嚟做呢，你話做劇烈運動點為之劇烈呢？是不是先？ 曹生啊，大禮，譬如話劇烈裏面其中一個最多人講咧就是跑步啦，因為跑步咧，譬如真係戴住口罩咧就相當辛苦。 O、okay, K， 我知道係我自己都戴口罩跑步，我知道辛苦。咁、但你咪自己因力量力而為咯。我意思嚟講咧，因為而家咧你都要咁多人戴口罩咧，但係都有部分人係唔戴口罩嘅。咁如果有人真係要 abuse 嘅、O K。 佢唔戴口罩，我喺中環， 嗯， 你有差人或者有隔離人叫佢戴口罩，佢話我而家去跑兩步，我做運動， 嗯， 咁算唔咁咁？你變咗你咪就有個漏洞咯，俾人哋又可以有機會 abuse 咯。係點解唔可以話？真係戴口罩就戴口罩啦。點解要因為一部分要做運動嘅人而影響到其他大部分嘅人，嗯，正常嘅人係嘛？ 好，唔該曬你先啊，曹生。咁啊，曹生咧就認為咧就係即係户外運動咧就都需要繼續戴個口罩噶。咁啊，我哋亦都向政府查詢過依方面啦。咁就政府嘅回覆咧就話呢個修訂呢次咧就主要考慮到咧歷來最嚴厲嘅社交距離措施已經實施咗超過一個月。咁啊，隨住疫情咧有緩和嘅跡象咧，咁市民都有需要咧進行各種強身健體嘅運動。咁運動亦都會為市民嘅健康帶嚟裨益嘅。咁而戴口罩進行劇烈運動咧，實際上係會有困難。咁政府需要做啲防疫咧。和市民需要之间是取得平衡的。对于这个平衡要怎样拿捏呢，就要是这样，就说执法人员会按照实际情况和各种相关因素去作一个判断的。我们今天就讨论到关于社交距离措施，暂时到这里，我们先听下新闻和交通，我们回来一会再谈。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排到去香港仔消防局嗰边。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则如涌公园，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翠屏南村，将军澳入口龙尾过了电话机楼。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五号安踏体育$83跌3.95，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 ITP Holdings、建成控股、盛良物流、乐透互娱同埋荣智控股。五大跌幅股份系 C-Link SQ、龙王集团、直通电信、东方大学城控股同埋官允控股。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6.25，瑞士法郎0.909，加元1.318，人民币6.892，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56。港金系报17,740，比起上日收市跌咗7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918.25美元，卖出价1,919.11美元。港汇指数报105.4，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港岛石排湾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对开有意外。咁现时一带嘅交通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香港仔海旁道近鱼市场。在石排湾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有意外，龙尾去到香港仔海旁道近鱼市场。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一路排到去干诺道中接近大会堂；西行过海的车龙都排到过了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就排到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同埋太古城；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翻沙田，龙尾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就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出九龙龙尾就在欣怡花园。

即係一年幾啦嚇。咁點解今日先至即係突然之間咁高調咁去做呢個動作咧？咁嚇，咁啊就警方咧都有啲解釋咁樣嘅出嚟啊。咁啊，周崇永，不如你都講講你嘅觀察先啦。因為今日咧都好多人留意呢件事啊， 係啦， 好多人發出 一起身就即係咁大件事咁啊，嚇咗一跳咁啊。咁正如你講，就已經過咗13个月啦。咁喺上個月一週年7/21嘅時候，亦都冇乜特別好大嘅一啲警民衝突發生嘅。咁我相信就當然即係香港市民一路都係記住7/21即係元朗黑夜呢件事嘅，係冇忘記到嘅。咁只不過咧就唔知點解，即係過咗咁耐之後咧。我今朝仲以為政府即係警方揾到啲咩新嘅證據啦，或者係一啲喺咁多個月以嚟唔同嘅報道啦，譬如包括我哋見到柳俊江有本新書啦，都冇講到嘅嘢，咁警察如果揾到啲新嘅證據，呢個就係今朝可能大家擁有嘅一個問號啦，咁但係去到晏晝呢個陳天柱高級警司出嚟講之後咧。我想就真的香港人即不是嚇一跳了而是彈起了是吧、基本上就講的嘢係跟以前呢證據即是或者實質的一些的資料事實的資料呢是沒什麼分別的、只不過就換了一套說法或者是基本上是用一套很新的漂亮的言語呢去重新包裝警方那邊那個的一個嘅講法嚇，咁我覺得就真係唔好明點解啦，即正如你頭先講事發咁耐咧，似乎警方係重新挑起翻，或者係撕開翻香港人嗰、那個呢、這個歷史嗰個嘅創傷嚇，係重新嚇令到大家咧係即覺得呢個係一個黑暗嘅一個污點嚇，點解要重新將佢挖翻出嚟咧嚇？呢、這個係我即第一刻。即係嗰個嘅反應咯。 因為7/21個事件咧，其實喺即係由舊年嘅修例風波開始啦，其實都有一個幾關鍵嘅轉捩點，可以講係啊。 絕對係。 因為發生嗰陣事之後咧，好多人就覺得即係成個形勢好似突然之間完全變曬啦。即係咪有人係好有組織地去搞一啲咁樣嘅？所以我哋當時叫做無差別嘅攻擊市民啦嚇。咁啊，同埋亦都會覺得咧，就點解個處理方法會係咁樣嘅咧嚇？咁即係尤其是警方嗰方面。咁跟住來咧，就好多。多嘅報道啊，好多嘅片段啊，亦都有好多嘅即系特輯都出咗嚟啦，就試圖係重組翻成件事嘅。 冇錯， 啊咁重組翻成件事裏邊咧，就亦都有好多疑點嘅。咁而疑點裏邊咧，亦都即係好即係明顯地咧，好多人就會覺得即係警方個處理手法點解會咁樣咧？咁其中包括咗咧，就係佢哋到底對件事件嘅反應啦。到底當時現場嚟講咧，就係控制個場面啦，同埋甚至警方裏邊咧，係咪真係有即係一個好果斷，或者話係好公正地去執法，令到呢件事件咧係得到一個公正嘅處理咧？咁呢啲冚唪唥都係疑問嚟㗎。咁疑問裏邊咧，直至到去到呢個監警會，大家知道啦，佢都做咗個報告㗎。咁監警會裏邊咧都有關於個環節嘅報導，但係因為監警會當時就冇辦法有傳召到即係相關嘅人等啦嚇。咁但係咧，我哋睇翻佢呢個時序裏边嘅排列啊，即系当时嗰晚咧，其实由下昼到一路发生到夜晚黑，其实个过程系点咧，都可以睇得翻嘅。咁嗰啲资料里边嘅显示里边咧，同今日嘅即系警方嘅一个发言人出嚟讲嘅讲法咧，当然啦，仲可以做好多比较噶。咁但系对关键嘅问题咧，即系个疑问咧，就其实都系未解得开嘅。咁只不过咧就令人感觉到咧，警方咧就想将件事咧，正如你讲啦，点解又要再撩翻出嚟咧？再叫做咁你重新再攞翻出嚟咧，就系第一就当然你可能有新嘅证据或者新嘅处理方法啦。咁但系好明显咧，即系我哋睇到今次里边咧就再拘捕多13人啊，而又包括埋林卓廷咧，就似乎引起更加多嘅疑问， 冇错， 同埋引起更加多嘅争拗咧，就多过系话对解决件事咧有个新嘅做法，可以咁讲系嘛？ 首先我谂其中最重要一点咧。就係亦都唔係新嘅，就係似乎警方都係將成件事個定性咧，就係即係雙方係聚眾喺度毆鬥，即係好似黑社會喺度開片咁樣嚇。所以陳天柱就用咗個字眼，就勢均力敵，旗鼓相當啦。咁我諗直接講呢樣嘢，就基本上已經係與事實不符啦。同埋係唔係即係我覺得事實不符？我諗即全香港市民，即係大家有。留意呢個事情嘅，或者有一路去跟追蹤嗰、那個成個嘅爭議嘅，都知道呢個唔係雙方即係 拉班人埋嚟开片吓，唔系咁嘅事吓。你个定性本身咧，基本上系以事实不符吓。然之后咧，今日直接用呢个嚟到作为一个基调去到即系去研判呢件事或者去跟进呢件事咧吓，系基于一个荒谬嘅，基本上系不符事实嘅一个基础嚟嘅。 咁今次呢件事件之后呢，即係警方即係拉人之后啦，咁就警方嘅新界北总区高级警司啦，经常我哋都提到啦，就係陈天柱啦，咁就下昼四点左右呢，咁就向传媒係简报嘅案情啦。咁当时嘅记者亦都多即係好多次嘅提问啦，咁提问就头先包括咗你一路即係环绕住嘅好多嘅题目呢，大家都唔明嘅。咁就包括咗呢，就到底林卓廷係做啲咩事干呢，而係被指为係暴动係被捕㗎啦。咁样，咁围绕住啲疑问咧，咁我哋就将佢即系辑录咗咧，就当时嘅一个对话噶吓。咁我不如先听一听啦，我哋翻嚟再倾。 我哋调查七二一元朗冲突，只系睇下啲人当其时嘅行为有冇干犯到罪行入边嘅元素，有嘅话，我哋就系我哋嘅责任。我亦都唔会睇佢着咩色衫、咩背景。当我哋搜集到嘅证据系达到检控标准嘅时候，就会作出检控。或者拘捕，所以唔存在话乜嘢系佢系咩人或者佢系咩角色，因为犯法就系犯法，一定要负责。具体嘅例子咧，嘅冲突系包括互掟一啲杂物，隔住栏杆去互相攻击，用嗰啲消防喉同埋灭火筒去攻击。当其时元朗呢一段时间嘅对峙，其实双方势均力敌，旗鼓相当。唔存在佢直播就係免責。 咁有公職人員去現場去即係協助調停，咁即係會構成咗一個犯罪元素，成為咗所謂即係原告變被告咁樣咧。 從來都冇講過邊個係原告，邊個被告。只要佢犯法嘅話，無論佢做咗乜嘢之前嘅行為，唔代表佢唔能夠就唔需要承擔法律責任。我哋睇過係咪犯法咧，係要視乎佢當時嘅行為。 你會點樣判斷佢報警呢個行為咧？ 我就唔係法律專家，我係識得睇呢個法律佢有冇干犯到呢個罪行入面嗰個詳情，法律嘅具體係咪適用呢，係咪干犯咗法律呢，有我哋律政司呢係俾意見我嘅，我嘅意見呢就係佢干犯嘅行為呢就係足夠構成暴動罪，咁而佢係咪報警或者佢做咗幾次嘅記招，或者佢喺 Facebook 度出咗幾次 post 攞咗幾次政治紅利，呢啲實情呢是同佢系咪现场嘅行为咧，系完全冇关系。 自由峰，我哋而家倾紧咧，关于咧就警方今日拘捕多13人啦，包括咗咧系林卓廷嘅。咁咧就刚才啱嗰个声带咧，就系警方新界北总区高级警司刑事啊陈天柱咧，就回答翻咧就记者系列嘅问题啦。咁我哋今日咧就有啊评论员周崇明啦。周崇明，你觉得即系警方咧，即系对今次拘捕嗰个行动啊，嗰个解释啊，各样嘢咧，你自己会点睇咧？即系其实呢个解释都当然仲好多疑问啦吓。但你覺得咁嘅解釋係咪可以即係令到人哋可以接受到啊？ 頭先入嚟直播室之前咧，我一路都係睇緊啲文字嘅報道啦。 嗯， 咁就第一次聽呢條聲帶，啱啱都係一齊。 嗯， 咁就講真，即係直接嘅反應就係火滾啦，係咪？一聽即係咁樣講嘢嘅，點解可以嚇？即係我諗其中一個好重要嘅 message 啦，第一就係頭先講咗啦嚇，即係警方係繼續定性為一個即係互相聚眾喺度毆鬥啦嚇，咁呢個係絕對係與事實不符啦嚇。個原因係無論係第一次嘅嗰個襲擊嚇，以至到喺即係後來係有警員在場嚇，一啲白衣人咧係衝入呢、這個入襲機裏邊嚇去襲擊市民嘅時候咧嚇，呢、這個係好明顯係單方面嘅無差別嘅襲擊 嚇， 而警方係完全係否認啦，然之後係將即係雙方係説成係一個勢均力敵、旗鼓相當啦嚇。咁第一呢、这個係絕對係擘大眼講大話嘅，呢、这個係無可爭議嘅，我覺得嚇。第二點喺聽完呢、这個陳天柱頭先呢句呢幾個嘅錄音率之後咧，我覺得就更加多咗一個係令人更加髮指嘅一點嘅，我覺得嚇，就係咧佢係其實係直接指控緊，唔係即係我哋唔其實我哋唔清楚嚇，究竟所謂暴動罪林卓廷喺當時實際上做過啲乜，或者係有啲乜嘢，即係喺嗰個衝突或者喺個肢體上邊咧係有啲乜嘢嘅表現，佢冇答到呢個問題，即係陳天柱係冇去到 去解釋究竟林卓廷當日做過啲乜，但佢反而咧就將個焦點係轉移咗喺邊度咧？就係、是、轉移咗喺林卓廷係報咗幾多次警啦，做咗幾多次記招啦，做咗幾多次嘅網上直播啦，尤其有一句説話係可圈可點嘅，就係、是、攞咗幾多政治紅利啦。即我覺得就呢個係 slip of the tongue， 即警方咧係。泄露了他们其实今天的这些行动的真正的动机。基本上当然即我不猜测他们即背后的部署。但这句说话本身其实就是表明了一种政治报复的心态在里面。 我们现在谈的就是关于警方今天早上就去年的屯门公园案和元朗的721事件展开行动，拘捕了16人。大家如果对这件事件有兴趣参与讨论，可以打来1872311跟自由风谈一下，或者发表你的意见。今天也有评论员周崇明跟我一起谈。到这个时间里面，我们不如就请民主党的主席胡志伟跟我们谈一谈今次的事件。因为今天的被捕就林卓廷和许智峰都是民主党的党员来的。胡志伟你好。 Hello， 你好啊，主 持。是啊，我们刚刚谈开一件事，我们看到就电视里面都有看到你出来就讲了今次件事件，做了一些回应了。我们即刚才开始的时候都即大家都会有一个疑问，即是721到现在为止已经超过了一年了。警方突然今天这样很高调，即入都是甚至是即捉了即包括了一些议员。其实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背景你可以了解到，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件事里面。 其实我哋冇办法了解个背景嘅，因为成件事咧，因为过咗成年几时间啦，咁而一路嘅调查咧，其实警方系一路都指住就系话，当日发生事嘅系白衣人嘅一个无差别嘅对待，系一啲无辜嘅市民嘅。但系今日嗰个拘捕提出嘅指控，其实就好明显就系一个篡改历史嘅做法嚟嘅，因为如果警方即一早是有证据的话，其实一早就不会就会是将这个相关的人等呢是放在整个的刑事调查过程里面啦。怎会在过去这么久以来都没有任何的是动作动静，而突然之间就走出这个是结论，那就说林卓廷反而就是一个参与暴动的一个人物。那我觉得这个呢有一个蛛丝马迹呢，我哋終於都會明白，就係最近有呢一個嘅刑事檢控專員咧，係決定就係話，因為佢話佢個睇法同呢一個嘅係律政司有唔同嘅時間咧，係決定辭職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呢啲係蛛絲馬跡去反映到，就係話喺成件事嘅本身咧，除咗喺個案情上邊，大家見到頭先主持嘅分析，警方嗰個係記者會所作出嘅回應嘅時間嗰種嘅係即係自己係鬼拍後尾枕之外咧。仲可以係再參詳多一個嘅觀察點，就係刑事檢控專員點解突然之間係要做出一個係佢都説到明就話佢係唔同意呢一個嘅律政司嘅一啲睇法嘅。咁我唔知同呢件事有冇關係，但係似乎太過巧合啦。 胡志伟，据你而家嘅了解咧，即系今次呢个拘捕咗之后咧，咁而家系会跟住下续系点样噶？即系嗰个包括咗系控告嘅罪名啊，或者会点样？即系你哋会提供啲咩帮助俾翻林卓廷？ 其实而家林卓廷同许智峰两位仍然喺呢个警署当中啦。咁我哋有何俊仁律师咧，系即系负责喺而家过程里边提供所有嘅系法律支援嘅工作俾到两位嘅。咁但系。据我哋了解咧，即系呢一个嘅保释，甚至有啲嘅声，有啲嘅系即系传言咧，就话可能系会即时提堂。咁我觉得无论点样讲都好，今次嗰个事件嘅本身咧，系有个好重嘅政治嘅意味，而呢个政治意味咧就系警方颠倒是非，莫须有嘅罪名，系去即系屈呢个香港市民，甚至就系话咧系将特区政府。在管治过程里面再一次透过警队这种的滥暴滥控的情况呢，是希望能够是篡改历史，同埋都是会表达了就是说特区政府现在那种的是无法无天的现象。 胡志伟啊。 是。 我们刚才同事自己一路在谈，即是今朝那个感觉呢，就是会不会警方是拿到一些新的证据呢，或者是之前即是无论闭路电视啊或者一些直播是影不到的东西呢，当然我们现在都还未看到啦，但是 根據你哋個了解咧，即係譬如林卓廷係唔係真係有可能係涉及過一啲肢體衝突啦，或者裏邊咧係即係無論佢動機係咩咧，係確實係涉及到一啲暴力嘅一啲嘅即係 參與 舉動咧嚇。你哋有冇了解過咧？ 如果一個係即係比較打即係打喺個現場上邊係被打到頭破血流嘅係立法會議員，然後你就翻翻轉頭就話佢參與暴力，告佢係暴動罪嘅參與者嘅話，我覺得本身已經係匪夷所思噶啦。而且如果警方係有呢一邊嘅係證據同資料嘅話，我相信一早就拉咗人啦。點解係即係讓成件事係即係拖成年幾？而個調查方一路都講緊白衣人無差別嘅對待，佢檢查緊嘅就係警方喺個處理過程裏邊幾十分鐘都唔出現現場等等嘅問題。咁所以我覺得成件事好明顯咧，係牽涉到有更多嘅係即係我哋自己不可預知嘅政治嘅係籌謀喺後面囉。咁但係如果你從從今日個記者會發言人所講嘅一啲說話去睇到，警方其實嘅助證可能好大程度係依賴林卓廷舉行嘅記者會啊，林卓廷喺個過程裏面提出嘅一啲係私人檢控啊，一啲嘅係一啲嘅係跟進嘅事宜，而從呢個角度嚟講，會唔會亦都代表咗就係警方因為覺得即係林卓廷好、許志峰好所做嘅行徑咧，其實係大大挑戰警隊嘅權威，從而令到警方係展開一個報復嘅行動，而呢個報復咧，其實都係個冇根冇據嘅莫須有罪名之下嘅事情咯。咁如果再配合呢一個較早之前係律政司律政署嘅刑事檢控專員嘅離職嘅話，加加埋埋嘅蛛絲馬跡係好明顯見到係有一啲，我覺得係會讓人哋係覺得就係話有個好明顯嘅政治動機喺後面，係一個政治報復咯。 胡志偉啊，咁另外就係我哋頭先都想問嘅話嘅意思咧，就話你據你嘅了解，而家警方係咪會多咗掌握咗啲嘅證據或者新嘅資料？ 我哋冇辦法知道，因為我哋都未見到林卓廷同埋許志峰，但係我哋係非常之信任林卓廷、許志峰，佢哋咁耐以嚟嘅工作其實唔單止佢兩位有做呢一個嘅係現場直播，而且係有好多客觀嘅係即係片段咧，係影住佢哋成個過程同行為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啲嘅助證咧，其實係好明顯顯示咗佢兩位只係履行緊作為一個議員應該有嘅職務，去協助喺個現場上面排難解分，或者係喺呢個七一嘅現場上面，希望能夠警方係盡快現場上面處理問題。咁我覺得咁樣嘅行動都被警方係可以反過嚟屈，話佢哋係有涉嫌暴動罪、刑事毀壞嘅話，我覺得呢一個係荒天下之大謬。 好啊，唔該曬先啦，胡志偉，我先聽下新聞先啦。 北移动时速大约38公里，横过黄海。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朝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啦，石排湾道去中环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接近中环军营，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相当之长，排到去接近维园。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喺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观塘绕道近益经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绕道，都系接近益经中心。 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城市花园；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挤塞，龙尾喺轩尼诗道。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挤塞噶，龙尾系近天马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深井段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近金竹角。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啦，因为车多嘅缘故，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村去秀茂坪、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另外，环保署提醒你记得要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千呼万唤始出来，全新阵势现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广东广西同大家提早走入知识领域。 星期一至五深夜十二点，那些年那些事，继续用音乐沉淀每日烦扰事。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新时段， 有新节目，与你一起走过。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周崇明。 自由风翻嚟咧，今日我哋有评论员周崇明同我一齐咧，系倾下即系各个热门嘅议题噶。咁大家对我哋倾嘅话题有咩意见或者想同佢分享咧，你可以打嚟18723111嘅。咁我哋而家倾紧嘅就系关于咧就系林卓廷同许智峰等咧十六个人咧今日咧就被捕嘅吓。咁咧就引起咗好多人嘅议论啦吓。咁啊，大家即系如果对呢个话题有兴趣，你都可以打嚟电话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啊，电话机旁边啊，而家咧接通咗阿罗先生啦。咁啊，先听罗先生点讲先。罗先生你好， 你好。 系、hey， 你好，主持人 啊，请讲。 系想表达咧，就系、是、今日睇到嘅新闻有啲似系睇紧国内咧有关政治报道嘅新闻啦。即系我估唔到，而家喺香港睇嘅新闻都好似国内睇新闻咁样样。 嗯，点解？ 咁就将一啲嘅事实咧，我觉得系扭曲啦。咁、嗯、就警方去报道，佢话搜集嘅资料其实都系一啲筛选咗佢觉得系政治立场正确嘅资料、 嗯， 然后就系咁样样去汇报出嚟。咁亦都去讲势均力敌，我都。覺得係無奈呢樣嘢係估唔到白衣人係攞住碌棍係咁毆市民嘅時候，而市民嘅其實手上亦都冇揸到相同嘅武器，係等於勢均力敵。即係警方去睇到，即係所謂叫黑衣人或者所謂嘅市民，佢嗰個嘅搏擊力係可以係等同於白衣人將揸住碌棍係打人。嗰、那個嘅優嗰勢嗰、那個勢力嘅咁樣，咁我睇到嘅時候，即係我只能夠評論係而家嘅警方都唔可以叫警察啦，只係能夠叫做公安啦。咁我嘅表達係咁多啦。 好啊，唔該曬你，羅先生。咁啱頭先提到嘅咧，就係話咧，就係警方嘅即係發言人啦，出嚟講翻今次事件裏邊咧，佢哋就話咧，就元朗嘅721事件咧，就並非無差別襲擊，咁咧就形容雙方喺元朗站大堂對峙期間咧係勢均力敵，旗鼓相當嚇。依、八個字咧就剛才依位羅先生講到咧，就話咧就同我哋理解嘅一直講話白衣人無差別襲擊，即係打啲市民啦，就唔係咁嘅情況啊。咁啊， 到底对咁嘅观察同埋点解警方会做出一个即系同我哋大家喺度睇紧嘅嗰个印象会有咁大嘅差别嘅咧吓？咁要当然可以再倾落啦。咁但系电话机旁边你如果佢想发表意见咧，就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好啦，咁嘅时间里边咧有另一位阿汤先生，你都接通咗，不如同阿汤先生都倾下先。汤先生你好。 系，汤生主持好。 系你好。 我头先我唔系太赞成阿周生讲话，点解警方要再挑起呢件事咧？我觉得对好多市民嚟讲咧，呢个系一个结嚟噶。 系，冇错。 究竟嗰件事系点样？我哋从好多唔同嘅媒体咧，都睇到好多唔同嘅片段啦。 嗯。 究竟嗰件事个真相系点咧？其实我哋都好想知道。我谂香港人系唔会忘记呢件事噶。 嗯。 同埋，我都想同两位，即系我唔知两位睇咗几多有关于七二一嘅片段啦。 嗯。 咁我想有幾個畫面簡單咁同兩位講下啦。咁、我見到我曾經見到一個集呢裏面集住啲白衣人嘅。咁、啲黑衣人呢就搵幾把遮就飛喺個集㗎啦就飛咗入去啦。跟住白衣人就掹起個集就攞起佢哋唔知藤條定係棍呢就追住黑衣人打落。我亦都見到柳俊江先生同阿林卓廷先生俾人打到傷曬流曬血 嘅。流血啦係 呀。我亦都但系我同樣亦都見到咧，阿林卓廷先生企喺入咗閘之後嘅大堂入邊咧，用一啲粗言穢語啊，同啲白衣人講：入嚟啊，唔好走啊，差人嚟緊噶啦，夾雜啲粗言穢語。我唔知呢啲係咪佢哋主席講嘅喺度排爛解分勸緊交啦。我諗佢講呢幾句説話，起碼講咗超過十分鐘。唔好走啊，入嚟啊！你千祈唔好走啊，我報咗警噶啦。跟住我亦都見到黑衣人咧。攞住啲滅火筒咧，掟向白衣人，亦都用嗰個滅火喉咧射向嗰個白衣人。其實我哋市民咧唔知道究竟成件事，我都係睇咗片段嘅啫，我都唔可能睇曬全部所有嘅片段。如果呢件事上咗法庭嘅説話，係可以將多啲片段曝光。如果林卓廷先生真係冇罪嘅，還佢一個清白啦，話俾我哋香港人聽嗰日究竟發生咗咩事啊？ 好啊，唔該曬你先啊，湯生。咁你就依、這個係講得啱嘅，即係大家市民都想知道個真相啊。咁但係咧，我 哋警方今日係咪即係朝住呢個方向去即係做嘢啦？ 係啊，即係同埋，亦都我哋有好多次嘅機會咧，希望能夠找出真相或者嘗試嘅，但係咧就似乎都未必好成功喎。尤其是咧，即係我哋包括咗用監警會啊，即係政府經常講嘅既有渠道，但係都唔係得到一個好充分嘅配合啊。 或者越嚟越混淆視聽嘅時候，咁究竟係即係澄清個真相啊，抑或係？越嚟越抹黑個事實咧，呢、這個真係大家要、 因為我哋話睇到畫面，亦都真係睇到好多唔同嘅畫面嚇，亦都真係咧就係白衣人衝入去地鐵打人啊等等嗰啲咁嚇。咁、如果你真係話要揾出個真相咧，就真係要將佢咧就係徹底地嚇，包括咗件事嘅來龍去脈係點啊咁。咁當然呢個咧係需要大家嘅配合啦嚇。咁你警方咧點解到現在為止都只係即係好片段式地咁公布一啲嘅資料咧咁？咁、大家對於呢件事咧，如果你有你嘅意見咧，就歡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我哋继续咧就听下电话先，亦都系有位袁先生都打通咗嘅，袁先生。 袁先生你好， 系啊系啊，唔该你啊，主持。 系， 我其实就少少发表意见嘅啫。其实咧，阿林卓廷做嘢咧啱唔啱，冇人讲得嘅，要法庭讲嘅。但系点解佢俾人剥穿头？但系而系拉佢先，影到咁多个画面，咁多个人。嗰啲黑社会又好。村民又好，乜人都好，白衣人又好，点解我啲咁耐都拉唔到人嘅咧？拉得嗰几个人，而家咁高调咁拉阿林卓廷。我真系想问下香港警察政府咧，香港政府同埋警察咧，佢讲啲大话系咪大话到连自己都呃埋啊？我哋香港市民，喂，我哋系求一个真相。求一个正公义啊！都咁难嘅，而家整埋国安法出嚟，整埋国安法，仲要已经咁样啦。 好， 喂，之后仲想我哋香港市民点啊？系咪个个好似大陆嗰啲人咁样，全部都乜声都唔出？ 好，唔该晒你啊，袁生啊。袁生的电话亦都可能收到有啲问题嘅，咁啊亦都讲咗佢意见啦。咁啊，大家有兴趣参与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咁啊，亦都电话机旁边仲有杨先生嘅吓，杨先生， 你好， 系啦，到你啦，系请讲。 詳細我諗我真係唔使再詳細再講啦。其實之前好多聽眾都有講到佢哋意見都同差唔多。 嗯。 但其實我真係有少少想表達一下，而家究竟而家啲警察究竟仲使唔使面對啲群眾嘅咧？即係我意思係面對群眾係作為一個好似平常香港人，佢究竟係咪可以真係可以坦蕩蕩咁行出去街？譬如佢去下咗班，佢同一個唔識嘅人，佢真係可以好意思同人哋講佢自己係一個警察咧？我覺得真係其實即係如果依度有其他警察喺度聽緊咧，我真係想同佢講，即係好醜嘅其實。即会好羞，我自己真系觉得系一个好羞耻嘅一回事。 但杨生，你觉得今日个解释嗰度就系，即系如果按照你咁讲，你就唔会接受即系警方今日对件事件嘅解释啦，系咪？ 我 即系简单 讲，如果我真系作为警察嘅分子，我其实觉得好丑噶。即系如果譬如你系一个基督徒，你系警察，咁你点可以接受咧？即系有好多你。自己有宗教背景噶嘛？嗱，即係當然我就真係體諒啦。如果譬如你真係為咗份你為咗份糧，你真係為咗錢，你要你做乜你都得。其實我真係覺得 OK 嘅。你要供樓，你要點樣？但係你真係有少少道德嘅話，係咪真係可以接受你自己嘅團體係可以咁樣指鹿為馬嘅咧？ 好， 我 明白， 係好唔理解啦，真係。 唔該曬你，楊生， 唔係好體諒你都。 好。咁啊，楊生講咗個意見啦。咁到底今次裏面咧，就警隊咁高調啦出嚟就再繼續拘捕一啲人啦。咁啊，同埋佢都有佢哋自己嘅版本嘅解釋嘅。咁似乎咧就留低嘅問題仲多過解決到問題。 越嚟越多問題。 周崇明，咁你覺得即係今次件事嘅發展內會有啲咩可能性啊？ 即係正如我頭先講啦，即係重新警方係將個傷口係挑翻出嚟啦。咁即似乎我唔知，即當然亦都唔係一個前線嘅即高級警司佢個人嘅決定。我相信亦都涉涉，因為成個版本係重新設計過啊嘛。而家咁可能涉及更加多嘅政府高層去到，即有一個對即成個形勢嘅研判啦。而個研判就係似乎喺七月國安法通過咗之後咧，香港人係確實係減少咗上街嘅，係減少咗去到同警方係發生一啲衝突嘅，咁於是就似乎係即係覺得可以更加肆無忌憚咁樣去即係挑釁香港人嘅呢啲敏感嘅神經，咁我覺得呢個絕對係非常之唔明智嘅一個做法咯。 咁等香港人即係嗰個水平都 冇咁低啫， 高㗎，即係話咧，即係你如果你有需要係真係想重新即係組合過呢件事，或者真係想呈現個真相咧，我相信一定要做好多功夫啊。 冇錯， 即係你要攞出真係實質嘅證據啊，甚至咧可以開誠布公啲嘅，點解唔容許到一個調查咧？嚇，即係譬如真係傳召，因為佢中間裏邊好多嘅記錄咧，譬如幾時開始咧，就係話喺前線嘅警員報翻去。即係嗰個總部，然之後幾時派出一啲快速應變部隊咧？因為時間上都關鍵嘅，邊件事發生咗喺幾時，同埋真正出現咗有啲咩嘅情況等等咧咁。咁我諗我哋大概都要傾到依度啦。咁但係我哋希望咧，就係無論警方又好啦，或者係政府又好啦，希望只要喺呢件事裏面咧，一定要提高個透明度，同埋咧就係我相信大家嘅共識都係，大家又好希望知道當時真係發生咗真相， 要尊重事實係 啦，個真相事實到底啲咩嘢咧咁。咁好啦，咁我哋暫時傾到依度先啊。咁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再倾另一个话题。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近年离婚率有上升趋势，原因系咩咧？系咪男女都唔太重视婚姻承诺？现代人嘅婚姻观系点嘅咧？同上几代人相比有咩唔同？婚姻系承诺定系束缚咧？林佩莉同嘉宾苗延琼医生一齐讲婚姻之道。 晚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唔想辛苦赚翻嚟嘅钱俾人偷晒，咁就要安装闭路电视，最好有高清防撞、红外线夜视、红动态警报功能，仲要确保运作良好。大家亦要保持警惕，怀疑有罪案发生要立即报警，小心保存现场证据同闭路电视片段，以助警方搜证。做好保安措施，贼人自然无所遁形，提防包窃，安装闭路电视。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呢，我哋返嚟呢就想傾另一個話題呢，就關於呢就係、是、做一個民調呢，就是、香港民研呢就會公布呢，就關於議員去留嘅一個民調嘅建議㗎。咁大家知道呢件事呢，就是、立法會嘅選舉延後咗一年啦。咁民主派嘅立法會議員呢，就是否延任呢，就引起咗好大嘅關注㗎。咁民主黨呢就委任咗香港民意研究所呢，就立法會議員嘅去留問題呢，就進行一個全港嘅科學民調啊。咁呢個民意研究所呢，就尋日公布咗呢，就是、關於個研究嘅建議㗎。咁呢一個呢，就是用一个双轨民调的方法。今日有我们的评论员周崇明在这里，周崇明你是学者，待会你多些帮你要解释到底要怎样双轨民调。都其实挺复杂的，即是到底延不延任就做这个民调，就做的单位就是香港民意研究所的主席钟庭耀。刚刚我们都邀请到他，不如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就跟钟庭耀谈一谈这个话题先。钟庭耀就是香港民意研究所的主席和行政总裁，也都提一提咁大家如果有兴趣想参与我哋呢个嘅讨论，你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好啦，钟庭耀你喺度啦， 系冇错喺度，系啊陈兄啊周兄你好， 系你好啊。你啱啱倾开咧，就系用一个双轨民调啊嘅方法咧，就系决定呢个议员嘅去留做一个参考啦。咁不如你同我解释下先好唔好啊？点样做啊？呢个双轨民调到底系 好啊？咁啊，我哋讲民调咧，或者讲方法咧，就要相对冷静嘅。咁、嗯、今日其实大家可能都有啲 好冲动啊，好冲动啊。 咁所以啊，成个泛民去向啊，同埋今日都系即系其实喺成个呢段时间，大家要冷静思考系比较困难嘅。咁、嗯、但系我都试下咁讲咧，因为我哋而家建议嗰种咧，就叫做双轨授权同埋叫做平衡门槛，咁两者都其实系冚埋咧，意思都有两个层面去睇呢个问题。 嗯， 第一个层面咧就系话。如果佢有一個民調諮詢市民嘅話咧，咁其實所有市民都應該可以發表意見啦，咁樣。咁啊，另外一個角度咧，就叫授權嘅角度咧，就唔係咁諗嘅，就話因為而家個個問題可能咧，就有啲嘅議員，尤其是有泛民議員啦，佢自己覺得佢嘅授權已經完結咗噶啦，但係十月又要繼續去做嗰個立法議員咁樣，就屬於非法咁樣。咁佢哋就好似係覺得。要解決呢個思維嘅問題咧，就應該有個重新授權咁樣。咁、民調就變咗一個授權嘅工具啦，咁樣。咁但係我就覺得呢兩個角色咧，其實係兩者自然不同嘅概念嘅。咁所以要結合佢咧，時間取你當然可以時間取向攞一邊啦，但我哋建議咧就兩邊雙軌進行嘅。意思即係話咧，亦都照顧所有市民嘅意見。呢、這個咧係同泛民七月中做初選係一樣嘅。因为泛民初选咧，你都系可以话所有市民都可以去投票噶。当然嘅议题就你中意边个代表泛民啦咁样。咁所以佢系一个开放式嘅，所以民意调查咧喺呢一方面咧都应该有个开放嘅概念喺度。一来推动民主啦，二来佢嗰个民意调查就咁征询市民意见啦咁样。好啦，第二个咧就系、是、真系要处理。咁我有啲议员，咁而家我哋系唔知道边啲议员咧系要接受捆绑嘅。暂时听到就民主党。甚至加埋公民黨，咁但係喺現時立法會裏面咧，都有好似23位啊，可以稱得上泛民嘅議員啦。咁佢哋唔一定會接受呢個民調結果噶嘛。咁所以咧，我哋認為咧，係需要預先好清楚界定。譬如唔好講23啦，總之有70個啦嚇。咁究竟有幾多個議員佢話我而家需要接受呢個民調嘅基準，我就進行或者我留任或者離任咁樣。咁所以我哋咧就認為知道咗，我而家當佢20個咁講啦嚇，有20個議員，咁佢就要睇呢個民調結果。咁我哋做民調嘅時候咧，就要同時問市民之餘咧，就揾翻呢20位議員嘅支持者，佢去做一個表態。咁做完表態之後，當然有個數字啦。咁我哋就建議，我自己建議咧，就所謂雙門檻咧。其实就是说全港市民答了这个问题有意见的，如果过半正都是表示应该留任或者应该辞任，那这些议员就跟着走啦。然后再看另外一个所谓门槛呢，就是他们自己支持者啦，在这个组群我叫参考组群2000个样本里面究竟有多少呢，那视乎有多少人接受捆绑的啫。那这一批的所谓支持者呢就会有个表态， 我咧係建議用一個三分二嘅門檻。 嗱， 要注意三分二門檻咧，我冇講係邊個方向嘅、 嗯。 意思係三分二要求你離任，咁你咪辭職咯。如果三分二要求你留任，你咪留任咯。咁系叫做雙門檻。咁我知道裏面有好多複雜性嘅，今日唔知係咪一個好嘅討論空間，所以我即管咁解釋啦。 鍾庭耀啊，即係正如你頭先講，真係幾複雜嘅。咁但係即我可能一個好簡單嘅問題就係、是，如果你係講緊啲泛民嘅支持者嚇，而家要攞佢嘅授權嘅時候咧，咁點解留唔留任嗰個決定係？点解唔主要系交俾呢班支持者咧，而系要即系、就是、变成要同时睇两边咧？ 嗱，呢个系咁嘅。如果系接受捆绑嘅议员，十位又好，廿位又好，佢最后认为我系唔需要参照全港市民嘅意见嘅，我只系参照我嘅支持者嘅。而我哋调查就真系揾到足够嘅支持者。嗱，呢個係佢哋如果認為呢個單門檻就簡簡單單咧，咁我哋唔會有問題嘅，因為我哋覺得應該係用家決定噶嘛。咁、 嗯、 但係如果從一個學嚟嘅決定咧，即係如果個波又話踢翻俾我哋啦、 嗯， 我哋想點咧？咁我就好清楚，我就會話我哋撇開支持者授權嗰個問題先啦。民意調查本身就係要問曬所有市民點樣睇呢個問題啊嘛。咁意思即係話一來。边个系有唔同意见嘅人？如果系一个经过民意咨询咧，其实你唔需要理佢，你系咪你嘅支持者啊？你主要最紧要动护你去说服佢啫，咁样。咁当然到最后你跟几多咧？个门槛系咪我就建议二分一啦？就唔系三分二咁高啦。但你可能会再低啲都得噶。但我就会觉得，既然系做一个民意调查，作为一个咨询，亦都系推动民间思考、民间决策嘅方式咧。我哋是不应该排除一些同你意见不同的人的。你应该同他讲，应该说服他。但你跟不跟他，你用多少的能力去跟他呢？那你记住，我现在讲的那个建议那个双门槛呢，其实你同步都是问你的支持者的嘛。如果你的支持者是意见相当一致，其实你是不需要处理所谓大众市民那边的嘛。即是两边有门槛，淡过一个就得了嘛。那为什么不用一个的咨询？同埋佢係民意調查，佢唔係民間投票，係一個權宜之策。我就覺得應該有兩個功能角色應該做嘅。 但係我見到譬如而家講緊支持者嗰邊咧，即係嗰個叫參考群組啦，咁係佢哋如果有超過三分二嘅即係保留，即係支持離開嘅話咧，都唔一定個最終結果係離開嘅，即係呢個我就會覺得比較有啲。奇怪咯，即系既然泛民嘅支持者都大部分、绝大部分系觉得佢哋要离开嘅，咁但系呢个民调可能出现一个结果都仲有得倾嘅咁样咯，吓、咁就好似有啲奇怪。 明白嗱，要咁样再谂清楚先啦。其实话双门槛咧，其实有四个门槛嘅，因为头先有讲话三分二系即系叫佢离开。但有同時有個機會，唔係同時啊，即有可能出現三分二叫佢留低嘅。 嗯， 係冇錯。 如果佢支持者 三分二留低，咁一定留低啦。呢、這個就唔使即 又唔一定喎。咁如果你三分二支持者叫留低，但另外大眾市民大部分要走咧， 冇錯。 咁你都一樣會出現一個即係兩面係即係所謂不對稱嘅情況㗎。 嗯。 咁所以咧，你講兩個門檻又好，四個門檻又好。而家我自己建議嘅情況咧，係會出現一啲所謂懸而未決嘅，係點樣樣咧？就係、是、第一個最大，唔係最大啦，即係最容易理解嘅就係兩個門檻都攬唔過。 嗯， 意思即係話你嘅支持者咁啊，未到三分二，可能過半少少，咁啊市民有幾多咧？咁又唔夠一半咁樣，咁呢個視乎你嘅支持者幾多啦。因為而家我哋估計咧。即係一般調查咧，泛民同非泛民支持者一個調查裏面咧，大概一半半咁樣啦，即係二千裏面1000咁樣啦。啊，呢一個咧就係如果兩邊都係模棱兩可過唔到門檻嘅，咁會得到咩結論咧？我就認為咁咪自己泛民議員就自己當係冇一個民意清晰嘅表決，自己諗掂佢咯。咁但係你頭先講嗰個係一個情況嘅，就係、話一邊門檻攬到。但另外一邊門啊，攬咗另外一邊啊，即 係 方向唔同咧，咁先出現一個有膠着啦。咁喺我哋嘅建議啦，有膠着嘅時候，咪又由泛民議員決定咯，即係唔係我哋 即係調查機構決定。 鍾庭耀，因為我哋嘅時間關係咧，請你留一留步先好嘛？咁我哋翻嚟聽完新聞翻嚟咧，繼續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屯门医院公布一名确诊新型肺炎的81岁男病人今日离世，本港至今一共有79名确诊患者死亡。呢名病人本身居住在屯门林地青砖围路，有长期病患，7月30日因为发烧同咳嗽入住屯门医院接受治疗，情况持续恶化，延至今日下午6点左右离世。本港新增24宗新型肺炎个案，全部是属于本地感染，其中康智梨木树院舍再多6名院友和1名员工确诊。源头不明的个案包括私家车司机、海关人员和酒楼职员等等，另外有10多宗初步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本港疫情趋势向下，但速度比较慢。警方拘捕13人涉嫌在去年721元朗站事件中参与暴动，被捕人士包括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其他人的职业包括银行副总裁、社工、厨师、技工、仓务司机等等，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只有1人住在元朗。林卓廷表示，警方是在朝早到他寓所将他拘捕，他形容香港已经荒谬到这种地步，将721事件的受害人诬蔑为被告。警方表示，他们干犯暴动罪的具体例子包括互掟杂物和互相攻击等等，当时双方势均力敌，不存在有人直播事件就免责。美国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市黑人男子布雷克被警员从后连开多枪导致瘫痪，引发民众连续第3日上街示威，更加发生枪击事件，最少3人中枪，其中2人死亡。警方正调查是否示威者同持枪保护商店的人冲突。虽然州长派遣国民警卫军维持秩序，并实施宵禁和紧急状态，但未能压止示威浪潮。几百人在星期三在市内游行，有人破坏汽车和商店，又向警员掟烟花和水樽。警方发射橡胶子弹和催泪弹驱散。案发在当地星期日下午，两名警员接报处理家庭纠纷。网上片段显示，布雷克试图打开一架车的车门时，被一名警员从后开枪，现场传出7下枪声，两名涉事警员已经被停职，联邦调查局正协助调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听朝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新界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隔田村嘅快线有意外，一带开始车多，龙尾近红梅谷。就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隔田村嘅快线有意外，龙尾红梅谷。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翻沙田的车龙排到近界限街，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就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啱啱收到最新消息，隔咗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隔田村快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瑞丰花园。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喺海丰园。而喺九龙方面，龙翔道近住彩虹村一段咧，来回方向交通都系挤塞噶。而家去观塘方向嘅龙尾去到近蒲岗村道，反方向去翻荃湾咧，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 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深井段的交通繁忙，車龍排到近汀九橋。較早前長青隧道去屯門方向曾經有間歇性封閉措施，現在已經取消。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近住雲雨海灣一段是擠塞，車龍排到近麗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的車多繁忙，龍尾去到城門隧道公路近美林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一起走过。 我系杨少雄，由七十年代开始。基本上在电视台很多岗位我都做过，还有幸识落不少演艺界的朋友。今次有机会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咪，跟这一班不同年代的圈中朋友细说他们在这个银色旅途有什么得失，我自己就十分期待了。八月二十九号起，逢星期六晚上十点二十分，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杨少雄和江美仪一起走过。 我是曾浩辉医生，为了尽早找出在社区的2019冠状病毒病隐形患者进行隔离治疗，政府推出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提供一次过的免费检测服务，由有医疗或护理训练的人员以咽喉和鼻腔拭子取样做化验。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同心抗疫，请大家踊跃参加这个计划，费用全免。普及检测，为己为人。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周崇明。 自由風翻嚟咧，傾緊咧就關於咧就民主黨咧想做一個關於咧係雙軌嘅民調啊，咁啊決定嗰啲議員嘅去留嘅。咁啱啱喺新聞之前咧，就同港大民意香港民意研究所主席同行政總裁鍾庭耀係傾開嘅。咁咧時間關係就打斷咗咧，唔好意思啊，鍾庭耀，我哋再翻嚟啦。 好啊，好啊，喺度喺度， 你喺度啊，系啊，咁我哋咧就继续想问翻你先啦。不如我先问咗你个问题先啦，你头先就做咗啲解释咧，我就想先澄清一下先，因为咧个双轨嗰个概念咧都比较复杂啲嘅，即系会唔会系咁噶啦？第一个咧就要全部市民咧都会做一个嘅吓，即系用全港市民做一个调查嘅基础。咁呢部分咧系要一半支持先至叫合格嘅，系咪咧？即系要第一步。咁另外第二步咧就系揾嗰啲譬如我哋讲紧话系有二十个议员啦，就问翻佢嘅支持者，咁咧就要三分二咧先至系达到个门槛嘅，亦都系咪咁啊？ 冇错，啱嘅。 好，咁但系我哋喺之前亦都有倾过，系咪两个条件都合乎晒，先至可以过到呢个所谓双门槛，先至系当为系可以决定佢呢个去预留咧？咁 唔系嘅，我自己嘅建议咧。是時間一個攬得過去咧，就係得噶啦。 哦，明白。 咁但係會有一個概念上有一個可能性咧，就係兩個門檻都高，不過咧一個向左，一個向右， 哦、 意思一個叫你走，一個叫你留。咁你跟邊個咧？咁我哋咧就呢個係不定論噶。咁不定論咧就要做一個政治決定啦。咁當然亦都有個可能性係兩個都攬唔過嘅。咁嘅時候咪又要做一個自己嘅政治決定咯，咁樣。 嗯，即系你意思讲咧，即系如果两个系即系有唔同嘅方向嘅时候咧，即系一边留一边叫你唔好留，咁、那个政治决定咧就交翻俾个议员啦。当然系咪咁啊？ 冇错， 即系你哋只系就帮佢做咗个调查嘅啫，系咪咧？ 我哋都解释过噶啦，即系如果有啲议员啦或者受委托嘅，我要声明系接受捆绑嘅议员吓，咁预先讲下先。咁如果佢话我哋接受捆绑，但系佢都有位咧，我哋交俾你决定啦，即系交俾研究机构决定啦。本来研究机构不应该决定的，不过如果你交给我们决定，我们预先讲定我们一定会抽签。 抽签、 意思是一个不是很合理性的决定的，因为做调查的角度我们讲误差讲代表性，就算是你说、在、全港市民也好，里面一个当中的参考组群也好，我们是需要做一个有代表性的参考组群，有代表性的市民样本的。这个有误差，有它的抽样方法，有它的调整方法。 咁所以如果要一定要话系表决式嘅，系绝对表决嘅。咁、我哋认为民意调查唔应该做呢个功能嘅、应该系由民间投票，你出嚟投票，咁好简单嘅，就一票就一票，咁、就得噶啦。咁但系既然又要做民意调查做，咁我就会觉得系唔应该将佢一啲，譬如系误差之内嘅，或者不能决定嘅，即系科学上讲俾你咧不能决定。但你又话夹硬要搵啲道理决定咧，咁我哋做惯抽样咧，就话最简单的道理咪就抽先咯。 嗯，系。阿钟庭耀啦，亦都喺个即系民调嘅操作上面有个问题，都想问一下你嘅。咁就话呢啲受访者里边咧，有啲系话叫民主派嘅支持者啦，你要搵佢哋出嚟噶，系咪？即系问下佢支唔支持嗰个议员啦咁。咁但系如果咧，即系嗰个人系自己自称话系一个民主派嘅支持者噶啦，咁你哋做调查嘅时候，其实都证实唔到，系咪咧？咁啊，会唔会做到嗰个调查会有偏差嘅？会唔会担心？ 嗱，呢个咧就系所有做民意调查。同一般所謂做民間投票表決是略有不同的。你民間投票你可能會驗證多一些功夫，但民意調查呢，一個調查裏面你可以測試它，但是最後呢都是我們要誠實假定的，就是說你說什麼我們要信什麼。那在過去呢都依然是準確的，但當然也都會有人會取巧的，我估計但最重要就不多這樣，但這是一個假設的。我意思是诚实假定和假设呢是我们的基础来的。 影不影响到个选举结果的，或者你以往那个做法里面呢，即是这样的，即是那个被调查者的身份呢，这个问题会不会影响到个结果的？ 即是如果他们讲大话， 是的是的， 如果他们讲大话，即是特登是明明不是支持者又是支持者那类客。这种是属于滋扰性甚至破坏性的调查。我哋喺過去咧，唔可以講今次啊，因為隨時今次真係好多人呃我哋都唔企咁樣。但係過去一路做調查咧，每一個調查都有佢嚴謹嘅一個科學驗證嘅。意思即係話喺尤其是問卷係相對長嘅時候咧，如果佢一個理性嘅人咧，佢冇理由每條題目都係咁諗嘅。意思即係話，就譬如我哋講嚇評分咁樣，我哋評官員係即係好多個官員十幾個一齊評。但是偏偏里面会出现一些很奇怪的现象，那我们就要追落去看一些题目，看一些题目的回答是怎样，所以它有一个测试，有一个认证的过程。那我们过去都觉得到现在为止呢，用民调方式去所谓弄虚作假呢，是不可以说没有，但我觉得是相当相当少，因为很难，因为随机抽样抽得到你，然后你又要作假的机会已经小一点。如果當然啦，全港市民有一大半佢都話：我一聽到民調我就講假説話啦。咁我哋都唔使再做啦。咁啊，暫時我哋未見到一個咁嘅情況。 未有咩情況。咁啊，鍾庭耀亦都想問一問下你咧，即係話喺今次裏邊咧，呢個民調咧，而家係咪嗰23位嘅泛民議員都係會認同呢個結果，認同呢、這個即係得出嚟之後個結果咧，去決定佢嘅去留嘅？ 嗱，正正就唔係啦，因為我哋而家。其实我哋唔需要决定嘅吓，即系话你一个议员又得，你70个议员接受都得。但系我哋喺做调查嘅时候咧，开始做嘅时候咧，我哋要问得好清楚。而家当然民主党委托，咁佢哋要帮我哋问啦。就喺咁多，我就当泛民啦，我当非泛民唔会理会唔会捆绑啊。咁里边有几多个已经承诺咗捆绑咧？佢承诺咗捆绑，即系接受呢一个门槛。 嗯， 唔系我哋嘅门槛吓，意思系我哋提议门槛啦，最后佢哋要有个决定个门槛点设噶嘛，佢一个啊，定系两个啊，佢哋要决定噶嘛。咁、当佢决定咗之后咧，我哋就喺问卷里边好清楚地问被访者，你系咪议员一二三四五六？假设有六位议员咧系接受捆绑嘅，你系咪二三四五六议员嘅支持者？如果系，咁你就属于参照组群啦。如果你系第七。你都是当是泛民议员啦，但你的泛民你支持的议员呢，他不接受捆绑，那你就不会在这个参考组群里面，你都会答问卷，你就在一般市民的问卷里面。所以这个概念呢，因为我们是讲授权嘛，如果授权就要很清楚，授权什么，原来是授权一个接受我现在授权的结果的人，那这个学理和一个即是常理的问题呢。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有双轨呢，同埋仲要大眾市民都要所謂有個參照咧，就因為到現在咧，暫時我哋都未知道 究竟有幾多個議員係接受捆綁啊嘛、 嗯嗯？ 如果真係好少嘅話咧，咁呢個調查得出嚟嗰個參考組群嘅數目一樣係會好少嘅啫。 係，明白。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啊，鍾庭耀。 唔該曬。 咁啱啱同我哋傾嘅就香港民意研究所主席及呢個行政總裁鍾庭耀，咁我哋傾嘅咧就係話香港即係佢嘅民言咧就會公布嘅議員去留咧就做一個民意調查噶。咁、好啦，周崇偉，我哋傾咗咁耐咧，即係一個都幾複雜嘅一個方法嚇。咁其實我自己都有個疑問嘅，其實議員嘅去留係咪真係完全就係睇呢個民意咧？係咪一個政治嘅決定多過其實要完全淨係咁又參照一個民調或者咁複雜嘅民調咧？其實？ 我都聽到剛才阿鍾庭耀用了一個概念叫膠着啦。咁、我諗就正正即係唔單止係嗰個民調出現嘅結果有可能膠着啦，而係可能泛民內部自己本身嘅意見都有啲膠着嘛。即係話嗰23位議員如果佢決定唔到嘅，即係有啲係想留有啲想去嘅，咁、就不如拎出嚟就俾大家一齊決定啦。咁我估即係個背景大概係咁樣啦，亦都係一個即係大家比較容易去接受或者攞到個即係妥協位嘅一個方法咁啦。 嗯，其實做民意代表做政治工作咧，好多時嘅都係政治判斷多嘅，我覺得因為你咩嘢都要即係睇一個民調去決定你嗰、那個即係取向啊等等咧，我覺得就好多時咧就會引起問題更加多噶。即係正如頭先阿鍾庭耀最尾嗰個結論嘅時候咧，到底佢而家做咗一個雙門檻啊，但係到底點樣過咧，同埋用咩標準咧，其實可能都未有定案噶。 但係因為有啲議員佢已經講咗佢傾向離開啊嘛，咁其他嗰啲如果佢真係想留嘅。咁就有啲即係所謂樣衰咁啦，即係都要揾個方法， 揾個方法，揾個根據 咗佢啦。 好啊，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參與我哋啲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風傾下噶。咁而家有位黃先生咧接通咗我哋，想傾下噶，黃先生。 系你好啊， 系啊，请 讲。我系忠实嘅民主派嘅支持者嚟嘅。 嗯， 不过今次真系好失望，因为头先鍾庭耀都爆响口。成件事系佢将个波踢咗俾鍾庭耀，而去攞一个嘅原因或者一个理据去继续留任，咁呢样嘢真系对我哋好失望。我相信咁多年头民主派嘅人，呢件事上，无论你而家个结果系出现啲乜嘢，其实已经见晒噶啦。咁因为我相信佢其实早个礼拜都已经有民调，有已经睇到60%系要求佢哋辞职。咁当然辞职其实有很多种嘅理解嘅、可以系部分辞职，可以系全体辞职，可以系策略性辞职、但系佢哋全部人到今天嚟讲都唔主张一齐出嚟解释、或者去同公众去辩论，而用一个民调掩眼法，令到大家好似有啲人支持佢。头先钟庭耀讲话会唔会有啲人造假，今次同平时嘅民调最大嘅分别，以往的民调大家轻轻大过就算、林郑负几多少百分都没人理会、今次的民调是影响十分之大、一个共产党去分化的一个，所以你说有没有造假，很简单的、编排好晒的答案，当有民调来的时候、我是蓝丝，我是其他扮民主派的人、去做一个这样的答案、想好晒的答案，一二三四编排好晒，做定 Q 卡出来有几困难、然后最终得出来就很肯定，就是15-16、然后拿这个这嘅嘢就告诉他我留任有原因、我们是看在眼里的，希望他们明白，如果还现在悬崖勒马还可以，否则的话诚信破产。 好啊，明白，唔该晒，黄生，我谂即系好清楚啊，分析得吓。咁啊，到底泛民嘅议员咧，就系、到底要点决定咧？咁我谂好快都要有个时间咧，系要做出呢个咁嘅决定噶啦。咁啊，呢个题目暂时倾到咁先啦，周崇明啊嘛。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翻嚟去再倾另一个话题。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呢、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齐听节目嘅系。迪斯 年纪大记性差就是脑退化，由专业治疗师社工话你知脑退化的成因，怎样预防和照顾脑退化患者。深夜一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未想你忘记 中国时迹点点分析。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 平时我哋讲中美贸易战，贸易顺差有逆差，其实互联网都有， 譬如 iPhone 又好、Android 又好，如果嗰個 App Store 上面冇咗啲微信啊、微博啊，哇，咁咪好唔方便。但係你去到內地喺佢嗰啲 App Store 上面 download 唔到 YouTube、Twitter， 某程度上都係錢嚟嘅。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晝三點，中國點點點，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回來想談另一個話題，就講關於就是申請改劃這個大埔鳳園，就個過程是這樣的，就有一個蝴蝶天堂，就是之稱的大埔鳳園，就目前有超過有200種的蝴蝶被該區一帶的棲息，它旁邊的土地就早年被長實就是申請改劃成個住宅項目，就叫南山，獲批之後長實在去年再次向城規會申請將附近一部分叫千色花园的总合发展区改划做呢个住宅项目啦，咁涉及咧就有兴建五栋咧28至19层高的住宅大厦噶，咁提供嘅伙数都好多，达到1462伙嘅，咁咧就有啲媒体报道咧，就系早前咧长实提交嘅环评报告咧，就似乎未有提及到咧对呢啲蝴蝶嘅影响啦，就只系点算咗啲蝙蝠啊同埋雀鸟嘅数量嘅啫，咁啊认为咧无需做一个生态嘅补偿，咁有啲环保团体啊担心咧，一旦个项目批准之后咧，就可能会威胁到一啲蝴蝶啦同埋其他物种嘅栖息地啦。咁好啦，咁周崇明啊，咁呢个话题都系我谂好多时啲城市发展啊， 或者 发展呢个即系新界区， 经常会碰到嘅问题， 经常会碰到，咁你都系呢方面经常留意呢个问题噶啦，不如你解释下，即系到底件事有啲咩 QK 啦，或者我哋叫做要注意啲咩嘢咧咁。 我谂凤园就大家都听过啦，好出名啦吓，咁因为蝴蝶啦吓，咁呢个亦都系香港其中一个好重要嘅物种咧吓，咁但系可能大家未必留意到就系凤园咧。喺當然好多年前啦，應該係2004年咧啊。咁當時政府係過咗一個叫新保育政策嘅，咁裏邊咧係特別劃出咗12個叫優先保育地點。 嗯， 咁鳳園就係其中一個。咁所以你而家見到咧，就會有一啲環保團體喺度，其實有啲營運喺度嘅。 嗯， 咁主要就係譬如搞一啲生態導賞啊，或者其他一啲嘅教育工作啦嚇。咁就政府係特別針對呢啲12個地點咧，就去設計咗一啲嘅計劃嚇，就係有一啲嘅資助咧，特別係去保育呢啲咁嘅地方嘅。咁所以呢個係比較特別敏感嘅一個地方啦嚇。咁所以就而家嗰個改劃嗰個嘅地點咧，就變咗喺個鳳園嗰個保育區嘅一個所謂緩衝區嗰度嚇。咁所以係特別敏感，同埋係會惹起人哋一啲嘅爭議咯。 嗯，好啊，咁啊，自由風我哋傾緊咧，就到底要申請改劃嘅鳳園嘅時候咧，就詳細嘅環評裏面就冇提到呢個對呢啲蝴蝶嘅影響嘅。咁啊，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或者想關注開嘅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喺呢個時間裏面咧，都請咗啲環保團體嘅朋友同我哋傾一傾呢個話題啊。咁啊，電話機旁邊嘅咧就係環保協進會嘅主席啊，邱榮光嘅。邱榮光，你好， 你好， 係你好，兩位主持人。 係我啱啱提開咧，就係嗰個環評裏面冇提到關於對啲蝴蝶嘅影響啦。咁作为一个环评团体来讲，这个影响是不是真的很大的？ 资料上面我补充一点，那个地方的凤园，我们的蝴蝶保护区，的确是香港差不多90%的蝴蝶我们都有在这里的。所以我们所谓现在在做一个工作，就是保育蝴蝶，令到我们香港这些保物是继续是延续下去给我们下一代。也都是它的数目啊，或者它们的品种是即係不斷咁多年嚟都有所增加啦，咁咁至於話因為我哋嘅保育區嗰度咧，就係而家所謂 SSSI， 即係叫特殊科學用地，咁呢個就政府喺規劃上面劃咗咧嚟到保護嘅地方。咁至於話對於我哋嗰個衝擊咧，其實呢個喺大約即係8年前到咧就已經發生咗噶啦，因為當時嗰、那個即係南山嗰個項目咧，咁其實佢哋咧就非常之接近我哋嗰、那個。保育區就起咗啲樓嘅，咁雖然當初同發展商都曾經有幾次嘅傾過啦，咁但係始終嗰個規劃咧，因為佢哋已經係批咗啦，咁佢哋就起咗，咁係非常之接近個保育區大約50米嘅距離嘅啫，咁即係大家諗都諗到啦，咁近嘅距離，一邊係做保育，一邊就即係好多人去居住，咁會有即係問題出現啦，咁其實佢住咗去之後咧，其實我哋都做到好多工作，就係話。既然都已經繼承住啲人搬咗入嚟住啦，咁我哋同佢哋教導佢哋，等佢識得點樣同大自然融合啦，係咪？即係啲城市人搬到嚟新界，咁就可能會日頭見到蜜蜂啊、蝴蝶啊，夜晚話原來有啲好大隻嘅飛蛾啊， 唔同嘅嘢出現嘅喎，咁我哋同佢哋多啲做呢個溝通同埋教育啦。咁至於話新嘅方案嚟嘅時候咧，其實佢正話講嗰個千色花園咧，就唔係正式喺個千色花園嗰度。如果你睇鳳園有一條路入去鳳園咧，咁右手邊咧就是、千色花園，暫時嚟講都係保育，即係留翻做綠化用途。咁左手邊有一啲嘅地咧，就是、以前佢哋所謂綜合發展區裏面一啲剩餘嘅綜合發展土地。咁而家佢哋就喺嗰度去起嘅，咁所以佢比較離開鳳園嗰個區咧係遠少少，咁但係會唔會有影響咧？我相信會有嘅，即係話最初佢哋即係將個土地平整啊，即係剷曬啲植坯啊，即係普通人當係野草咁，但係啲野草原來對蝴蝶好有用嘅喎，咁當時我哋都發覺咧蝴蝶嘅數量係跌咗嘅，咁經過我哋同啲義工好大嘅努力咧。咁啲蝴蝶嘅品種啦、啊、數量啊都升翻上去啦，咁依即係依個係經過好多努力啦，咁變咗佢哋今次嚟講咧，嗰、那個佢哋做個環境嘅初，即係嗰個 assessment 評估咧，咁嗰度牽涉嘅地方咧係一啲嘅植坯啦，有少少嘅林啦，同埋有啲嘅河流嘅，咁嗰度佢哋嘅報告咧。咁我相信咧，就政府其實都有個角色去睇佢哋嘅報告咧，係咪合乎到嗰個要求嘅？咁我覺得即係起屋或者住屋，即係對於我哋團體嚟講，環保團體嚟講，唔係話咩都要反對你，而係即係既然大家都係得一個地球，大家居住喺其中咧，我哋點樣同埋啲生物一齊去和平相處？即係你要地方去住，咁但係你佔用咗一啲。動植物住嘅地方，你點樣去俾翻地方去住咧？俾條路去行下咧？咁其實譬如話佢哋即係起屋嘅時候，可以做翻多啲嘅花園啦，無論空中花園或者係地上嘅花園，佢種嘅植物係適合翻本土嘅蝴蝶啦，或者其他生態使用嘅，唔好用殺蟲水啦，咁等等嘅方法咧，其實就可希望可以同嗰、那個即係自然環境係相處啲，譬如我哋。即係我翻到鳳園嘅時候，哇！我哋有個水少少嘅水池啦，啲青蛙喺度大合唱，都幾嘈噶。咁我自己望上面，即、就、係、是、一舉頭咧就望到幾十層啦嘅樓咧，我都擔心話啲人會投訴咁。咁啊，so far 都 OK， 咁佢哋都 enjoy 緊嗰啲美妙嘅歌聲啦。咁其實喺呢件事上邊咧，嗰、那個河流雖然係一條小溪，但係裏面都充滿生命力嘅。咁如果佢哋係將佢冚咗話，佢嘅話點樣去到即係 make sure 保持翻佢哋嘅生態，盡量係唔可以去破壞，甚至乎係提升佢咧。其實有好多諗法可以做得到嘅。咁就算政府都有個角色㗎，譬如話好多人擔心，因為我哋都收集咗差唔多有1000個簽名以上嘅。咁佢哋都有好多唔係一定話反對，而係提好多嘅意見。將來佢對當地嘅居民或者將來住入嚟嘅居民嘅影響幾大？譬如啲路會擠塞啦，交通嘅問題啦。可唔可以整條單車勁俾人踩單車啦？公共洗手間嘅缺乏啦，呢啲其實好多意見，其實都係一啲好嘅意見嚟嘅。 邱生，係唔好意思，即係都過咗七八年啦。咁當時我諗千色花園正就係一個即係發展商去即係提供翻一啲補償或者一個嘅即係交換咁樣。咁你覺得呢個咁樣嘅設計，即係緩衝區有冇用嘅咧？ 但佢嗰個最初嗰個設計咧，我哋覺得都唔錯，有好多新嘅設施啊咁樣擺落去。咁可惜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就真係荒廢了。 荒廢咗， 係啦。咁其實我哋都有同佢哋傾嘅，係咪即係譬如我哋搞蝴蝶節啊，會唔會即係用？咁佢哋就話未做好，諸如此類啦。咁結果有段時間就係荒廢咗。咁最近咧就有人進駐咗入去做啲嘢嘅。咁就似乎係好多好多嘅帳幕，又唔係話真係。可以種植到好多嘅植物嚟到去俾到即係附近嘅生態環境去用啦。即係我諗喺各方面咧，都即係如果係即係城規會嘅委員去睇嘅時候咧，都可能喺度嘅條件上面令到佢哋即係減少破壞啦，係啦，亦都俾對嗰度附近嘅生境啊，對附近嘅居民都係做到一件好嘅事出嚟啦。 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邱榮光。 好， 唔该晒。 同我哋倾嘅就环保协进会主席邱荣光啊。咁啊，周崇明啊，咁你亦都好熟悉嗰啲土地政策啦。你觉得其实喺呢啲咁嘅保育啊，喺啲各方面咧，其实政府喺个审批嘅时候咧，呢几年嗰个态度系点嘅咧？好多时候成日都觉得好似把关有啲都系不力嘅咁样。咁你觉得系其实有冇改进到咧？ 当然喺好多所谓即系 生態價值更加低的地方，即是所謂啦，更加低咁已經，我諗開綠燈已經是一個常態。 常態啦。 只不過呢啲特別敏感的地方會不會即係把關都應該起碼都嚴謹翻啲咧？咁呢個就可能即係起碼啲環團啊或者公眾都會有呢個期望會高啲咁 啦。嗯，好啊，咁啊今日傾嘅話題都差唔多啦，咁聽日繼續有自由風嘅，咁啊今日嘅時間到啦嚇，拜拜， 拜拜。